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6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239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元升5元，阿里巴巴199.8跌2元，农业银行3.04元升1仙，友邦保险78.55升3毫，美团点评97.05元系升2.5元，中国平安88.95跌1.0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75，瑞士法郎8.012，澳元5.217，加元5.885，新西兰元5.04，欧元8.56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6点，升206点。港金现价报14,5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3.48美元，卖出1,5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啦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大埔翠和里有道路工程，现时咧翠和里仍然系封闭。咁就系大埔嘅翠和里，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现时翠和里咧系临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阿琼拎住咁多嘢祈福啊！ 梗系啦 ，Eric 啊，我拎住咁多宝碟去帮二台听众求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实日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定好平安啦、 啊。咁快啲去 like 埋二台嘅 fan page， 你仲平安啊！ 民政事务局嘉年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初八2月1日，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2月8日，跳绳何楚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 ，Chris 梁彦忠， 早晨啊 ，Chris 啊，早晨啊，豪仔， 早晨，豪仔，早晨啊，祖，今日又系我啦，阿田又冇出现到啦， 冇错，但系今次咧，佢证实咗噶啦，佢唔系抢口罩， 确诊咗系咪？ 佢确诊咗系唔舒服啫， 系， 因为佢好有心咧，就 send 咗个 voice message 俾我哋咧，好明显就系嗰啲咧，即系惊我哋咧，以为佢系嗰啲逃学嗰啲啊， 诈病嗰啲， 诈病逃学啊，唔翻工射波嗰啲咁啊， 声咁样， 系啦。你扮得有几分似喎，真系 有边个未扮过啊？ 系啊， 我真系好唔舒服啊！我真系要请一日假， 即系 我 哋 跟住一完咗，你嗱唔一定要沙，但系你做到嗰种嘅感觉， 系 有啲心里面。 佢听住嘅喎，而家你睇下你真倾 嘅 而家， 即系我哋咁样，梗系唔系啦，戏嚟嘅啫嘛，系咪？ 系啦，转头一收埋，一收一线就喂砰啦咁样， 系啊， 唔系啊，佢真系有啲张柏芝 feel 啦，而家 有啊， 佢唔舒服咁啊，因为大家喂呢个时候你要保重身体。 系啊，其实我哋都好担心，平时阿田咧就我哋节目。里面嘅铁人嚟噶嘛， 系咯， 咩冧都好啦，佢唔会冧噶， 因为佢会影响鱼油丸嘅销路噶嘛，佢成日都 sell 鱼油丸，最尾个代言人而家自己咁样， 同埋佢会影响到我同埋 Kitty 嘅行程啊， 哦系， 我哋约咗阿田礼拜一，我哋一齐开心欢聚噶嘛， 你哋而家仲欢聚啊？ 你冇病啊？ 你如果而家欢聚，要好似嗰几日话内地啲人打麻雀咧， 笠住个头， 系啊，四个啲电单车头盔笠晒喺度先至话碰牙咁样先得噶，如果唔系好大件事。 或者啲饮水机嗰啲水樽咁样笠住。 我哋自己小组活动喺屋企。入边咧，大家都健康嘅咁啊 ，OK。但系佢唔健康，我哋就唔 OK 噶啦嘛，系咪？ 系啊，嗱，咁我哋究竟有冇好消息咧？星期五嚟到而家咧，有嘅。第一咧就系我哋嘅演唱会系如常举行嘅。 边个演唱会先？ 风骚三男演唱会， 几多 咁啊？星期五啦嘛，耶！ 哎呀，点解咁不幸今日就系星期五啊？ 唔系你今日已经着定咗件大雪褛噶咯？ 咩啊？系啊，今日一翻到嚟，阿鱼就话：哇，你今日北极翻嚟啊？ 系啊，你呢啲咩阿尔卑斯山嗰啲 friend 嚟噶？ 我想我今日都几冻啫，依家都十五度啊。 系啊。咁樣間我哋再一齊唱歌咪啱咯。 唔係啊，你知唔知香港凍嘅日子其實唔係好多，你而家要把握凍嘅時間。 我啲大佬日日你見我日日都換褸，乜真係開心啊！即係有得著。 哇，凍啦，乜即刻攞曬啲大佬出嚟著先啦，唔係邊有機會？ 啲年輕人就係咁樣噶啦。頭先我哋另一個年輕人咧，竟然同我哋呻，佢話喺香港你咧著衫好麻煩，唔識點著衫啊！ 即係天生就唔屬於香港。係 啊，跟住話哇，我喺香港幾十年我都 feel 唔到啊，好難著衫喎，真 係。對於你阿豪仔嚟講咧，永遠就係將所有衫著曬上身嘅話咧就啱數， 係啊， 夏天你都係咁樣處理㗎， 係啊， 但魚又唔同啊， 啊 年輕。有活力嗰對長腿，就算得三度啊、 十二度啊、十五度都要露腿嘅， 都係短褲嘅。我都唔明點解嘅。 佢就話：今日好暖，同埋陰間咧，我入赤柱啊咁。 所以點啊？ 好似赤柱去咗熱帶地方咁。 我都覺得係啊， 係咪爭咁遠？ 即係好似去到赤柱係要換唔同嘅衣著㗎啦，已經真係 如果唔係，真係唔識喺香港度著衫。 係啊，唔係咁都好嘅。呢個時候咧，當大家咧包到自己咧一隻果晶腫嘅時候咧，有啲少女佢話俾你聽。我哋仍然可以用青春无限嘅方法咧迎接每一天嘅。 系啦，而我哋三位嘅少男咧，死都认自己系少男啊！今日我哋人日啦，亦都系 Happy Friday 啦，照样咧会有风骚大点唱嘅。咩情况都好，你要互相支持又好，鼓励又好，生日又好，乜嘢都好啦，可以即刻咧嚟到我哋风骚嘅网站度咧留一个言嘅。咁我哋一阵十二点之后就会读出啊。 冇错啦，咁啊嗱，仲有咩好消息咧？我哋不如讲下咧。我琴日咧，我遇到一个活，我琴日做咗个活动，我都想。日常有活动嘅，我琴日去咗按摩。 哇！你咁大胆，你之前已经讲咗，因为阿豪仔有同我哋讲过嘅，佢觉得咧有好多直接地间接或者间接地直接咧，因为呢个肺炎嘅疫情咧会影响到嘅铺头。本来我唔担心嘅，豪仔就话。其实按摩都惊噶，因为佢哋好多自己嘅按摩师傅咧，就可能咧收咗工之后，自己都可能会翻内地，佢哋都按一按啊，舒服下咁样。你讲完呢个之后咧，我真系想去揼，我唔够胆去揼啊！你知唔知啊？ 我琴日都有你知啦，即系我唔系早起身嗰类嚟噶嘛。咁早起身然之后都腰酸骨痛啦，谂住咧， 使唔使啊？我早起身会腰酸骨痛。 其实阿宇啲 friend， 哎呀，香港呢啲衫真好难着，即系 香港嗰啲湿气咧，搞到我 觉得唔舒服啊！真系。 点之后，跟住咧，但我都觉得哇，真系好似有啲驚咁樣，即係你唔好話內唔內地， 係 件事係好親密接觸噶嘛，咁咪即係 同埋你個人好放鬆， 係啦，你覺得好似中門大開， 你邊度 開放都開埋咁樣， 就可以亂入啊啲病菌 咁 樣 嘅， 咁你好放鬆。 係啦，咁我琴日去，我因為太痛啦，我又係咧熬咗成個月都冇去揼過咧，咁話去一去啦，咁我就去到嘅時候咧。首先見到警方 係 點咧？ 係咪相熟嘅？ 相熟嘅，相熟嘅。 應該咩人都冇咯，我估。 真係喎，唔係，但係咁樣喎。開頭咧，我打電話約嘅時候，我話：喂，唔該，我想約孖八，就係亂噏啦。咁佢都仲要數喎，佢都仲要數啊！你想幾點啊？咁啊，孖八誒，三點四點，可能你要四點先有喎。咦？ 即係仲要等咧，證明咦都有生意喎、啊。 仲要係一個閒日嘅晏晝， 係啦，閒日嘅晏晝喎。咁我心裏邊 又係嗰啲在家工作之後出咗去外， 梗係唔係啦？孖八之前去咗排口罩，你知唔知啊？ 係可能 係切嚟啊嘅。 係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咧，我發覺咦唔係，好多人坐咗喺個咧嗰個等候室喎，係、啲師傅，好、多師傅坐喺等候室嗰度。我見到邊咧，哇！好好光猛啊，冇乜人啊，咁但系咧，即系我个师傅仲开紧工，所以琴日咧佢都俾啲同事喺度揶揄佢咧。 哇，你又旺啦， 系你最忙嘅啫嘛，咁样跟住，咦，我都真系拣得啱喎，咁样，咁入到去咧，我由于相熟啊嘛，我有你冇你，即刻问咗个师傅话。你有冇翻过大陆？ 系 佢话冇，梗系冇啦，点会翻去啊？而家 因 为 其 实 大家都知好多香港嘅按摩师傅咧，佢哋可能咧即系香港内地都两边走嘅， 系啦，甚至乎有好多咧，其实可能佢真系内地嚟咗咧，即系即系几年啊，诸如此类。总之佢可能攞居留权咧，但系上面嗰个关 系 仲好密切噶嘛。我你冇翻大陆，佢话冇啦，点会翻去啊？咁样 喂，呢、這个冇啊，同我个乡下个口音一样噶、啊。 哦，都系咁扮嘅啫， 系咁扮嘅，我以为系 咁上下啦。咁跟住话哦，冇啊，好啦，咁样。咁同埋咧，我即刻望下咧，佢真系成个床单会换咗个笠嗰个罩先。 哦、OK， 咁、 okay、 然后咧，你嗰、那个即系瞓落去嗰个位咧，都系另外攞抽嗰啲纸巾咧就铺住嘅。 但呢啲平时系冇嘅，定系 平时都有嘅，平时都有嘅。 佢喺你面前做俾你睇， 你再望真再 嚟望啦，嚟啦，依家换啦，系咪咁？ 系啦，咁啊，咪换晒之后咧，跟住我再问佢话：，喂，你哋咧有冇啲同事咧翻大陆嘅先？即系因为你唔翻啫，如果身边啲人翻咗，咁点算咧？哇，咁真宇真系劲啦！ 嗯， 我几乎以为佢老板娘咧唔系何一成都系蔡英文嚟嘅， 系， 因为佢同我讲，佢就话有啊，我哋有师傅翻咗大陆啊，老细叫佢三日唔好翻工。 三日咋？ 系咯，三日好短。 普通大陸就三日，跟住我話：哦，三日唔係喎，你起碼有三日都要隔離咗咯。 但係唔係嘅，但係我大家都會知道噶嘛，嗰個潛伏期係14日噶嘛，即係如果你翻過內地啊，你邊度嚟？而家即係政府提倡緊嘅，你要自我隔離都係14日啦。 係啊，而家政府提倡嘅係湖北同武漢咋。 啊， 如果你係普通嘅，佢冇叫你要隔離添㗎。 唔係我心會咁諗。 唔係我跟住我再問佢， 我三日即係點啊？ 係啊，咪即係三日冇翻工咯。跟住我話：哦，咁有冇人直情係武漢嘅？因為我記得佢哋有啲師傅係湖北話。有啊，有一个系武汉嘅，我话咁点啊？叫佢唔好翻工啦，以后 系以后唔好翻工啊！ 我话唔系炒啊嘛，我咁啊太夸张，即系但系总之佢嘅意思就话咧，老板娘叫佢唔好翻嚟， 即系暂时唔好翻嚟。 系啦，佢话呢排你唔好翻工啦，佢话你翻嚟咧，个个都惊啊咁样。跟住佢话喂，佢话如果一个人中咗招咧。佢話呢鋪大件事啊！ 成個公司唔使做咯， 唔止成個公司啊！你信唔信咧？嗱，當 A 公司咧，如果有一個人感染咗咧、我諗啊，你去到街頭街尾邊一間咧按摩公司咧，都會俾人哋驚咗啊！ 係啊，即全 喺呢個行業， 你成個行業，因為啲人發覺，原來按摩係危險嘅喎，呢鋪大件事啦咁樣。 係啊， 喂，咁係咪搞到你咁講完咧？即如果佢哋都有咁高嘅呢一個嘅標準喺度嘅時候，呢一排去按摩反而地係安全咗咧，係咪？ 但 我 又 冇都可能冇喎。 係啊，即必要時你。咪戴住个口罩按摩咯， 咁辛苦。 系啊，即系只咪冇 嗌嗰嘢都要后个口罩蒙住。 嗌嗌边嘢咧？你谂住？ 咪即系俾人捽咗好大力，咁你会嗌嗌噶嘛？ 系咯， 即系你同位啊， 我唔受力啊嘛。 系咯，咁你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唔好捽到我所有嘢都张开咯？ 啲毛孔都張 開，你好驚佢會塞入去噶嘛？ 最翻係密閉咯，係咯，捽翻刪佢咯。 係啊，唔知道大家呢幾日仲有冇啲如常活動咧？不過我哋翻嚟真係可以講下，我哋係咪有另一個好消息咧？聽講話。有货到了我爱到情节真太俗套来按摩的我估不到曾熟悉的你这夜叫四号时间被卖无法不尴尬除下你中指的钻戒来令初恋的我膊头变轻快你话过自愿要去做吉他手不过并无善走即使这里没歌曲给你奏凭着过活也是你这双手别放弃祝福你就算这个世界再不景气沉默共度患难那位再没任何东西可以比别泄气祝福你就当你得到了钱那些奖品仍需放弃当然明白我是这么懂得你明白我是这么关心你 这天看着我，忘掉了当天多爱我，留下多少酸痛你才最清楚。你话过自愿要去做吉他手，不过并无成就，即使这里没歌曲给你奏，凭着过活也是你这双手。别放弃，祝福你，就算这个世界再不景气，沉默碰到患难那位再没任何东西可以比。别泄气，祝福你，就当你得到了钱，那些奖品仍需放弃。突然明白我是这么懂得你，明白我是这么关心你。你会嫁给他吗？你会成功的吗？人在现实生活总要化，来日我有过上场，你伴奏着吉他好吗？从遇上你，辛苦你，面对挫折也有决心争气，从未实现愿望也可豁达地从新开始再飞。遇见你，真亏你，没有我都不会死，我都只好诚恳说句恭喜。无论昨日我怎喜欢你，无论这日我怎欣赏你。 刘华，系我哋又要再提一提刘华嘅 fans。佢又要同你讲唔好开住演唱会，冇办法。 我以为你扮佢添，头先。 如果要扮嘅，我哋要用第啲腔口扮。 点样啊？ 冇就系唔开口咯，若佢开唔到口，冇演唱会，冇演唱会阴功啫。啊，头先我哋话另一个好消息，咪话有货到嘅。 哇，有货到嗱，我自己就真系听住先嘅。 我妈都唔信啊，你知唔知啊？ 你阿妈都唔信啊？ 我阿妈话吓，问咗个药房两日都冇喎。 系咯，喂嗱， 琴日就讲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啊，话咧经过全球搜购之后， yeah. 短期之内嗱， yeah. 我真系觉得大家系可以咧留意嗰啲细节嘅， 好虚系嘛？ 短期之内。約有大概3200万個口罩供應零售市場，強調政府咧就會加強本地產製嘅口罩，不靠入口，叫市民放心。 哦 ，OK， 係 啦，佢咁講嘅。另外咧就問到咧，新加坡嗰邊咧就向市民免費派發口罩，香港政府會唔會跟住做咧？咁樣佢就拒絕直接答應嘅。 哦， 又係呢一啲啦，即係唔拒絕直接答應，即係要諗係好複雜嘅咁樣。 係啦， 仲話咧強調啊，全球口罩供應縮減啊，如能夠解決。到供应问题咧，口罩短缺嘅困境就自然会迎刃而解啦。嗱，咁即系冇答到嘅。如果可以解决到供应嘅问题，咁咪冇问题咯。 系啊， 但佢冇讲到佢有咩办法可以改变到嘅。 同你问房屋一样噶，点解我哋住唔起楼嘅？哦，因为咧即系供应唔够啊，或者啲屋就多啊。 呢个都冇啊，住唔起啊，都仲有个话啊，因为少咗所以就贵啊嘛。佢而家冇，点解会冇啊？因为供应唔够啊。 系啦，咁如果你要解决供应够就得啦。 系啦，系啦。 咁但系点样先可以供应到够咧？嗱，头先我哋咧，点解我哋惊佢嗰个有水分系咩咧？短期内，几时叫短期？听日啦，后日啦，一个礼拜啊，喂，争好远噶喎。 喂，有阵时政府嗰啲短期措施系讲紧几个月就为之一个短期嘅谂法噶嘛？ 派钱派一年， 人哋谂嘅几廿年嘅嘢噶嘛，应该系。 仲要系啦，头先阿 Chris 讲得啱啊，派钱嘅前科咧，你系惊嘅。 系啊， 佢派钱派到一年后，你都仲系话啊，佢收到钱未咧？哦，终于有2蚊、哦、送到俾你咁、哦、样。咁、 嗯、 你话佢短期内会有口罩咧，大家有啲第一就惊咗啦，唔知几短先叫短期。咁同佢斗。最快系边啲咧？就系你屋企嘅口罩消耗量咯，因为个个都话自己有啲就话得翻10个，有啲又得翻3-4个， 有啲就话冇添。 系啦，咁你嘅短期同佢嘅短期边个短啲咧？ 系因为个问题就系你屋企计咧，你就计嗰条数啊嘛。嗱，屋企咧就4个人，屋企有12个口罩，除4咧就3日。咁如果边个唔出街，可以悭翻日。咁 样 即系咁样，好似搞到咧，真系。人生惶惶，哎呀，差一日点算咧？就真系倒数咁啊！ 你有冇我哋嘅年纪咧就未经历过嘅、但系嗰阵时雨长片咧， 制水 唔系制水啊，咪成日话咧一条裤全家着啊嘛，即系成日听都听过咁样噶嘛。 哎呀阿仔啊，你出街啊，咁啊老豆唔好着裤啦，咁啊送俾佢啦咁样。佢哋而家类似个口罩系全家用噶喎。 嗱，因为其实佢我哋即系有呢一个咩叫做短期内有担心咧，又唔可以话我哋即系咪惊弓之鸟啊，或者唔赞唔支持佢哋，因为佢有同埋佢有形容到嘅。张建中系咪有咁样咁有咁样讲到嘅？佢话嗱，港府咧已经系接触咗140个供应商，而且已经购入咗500万个口罩啦。记住，佢话佢买咗500万个口罩，冇话呢500万个口罩几时到，佢就系话上周陆续到港。咁如果由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嚟呢500万个真系到咗，大家仲要扑到咁嘅话，咁我真系讲声恭喜发财。 每日嗰啲12点又公布，我哋而家有20盒咁嗰啲咯， 系啊， 到咁咯。 嗱，咁所以咧，第一就、 啊、 第一就时间啦，第二就数量啦。好似阿祖话斋，3200万个咧，呢个会唔会系一个长远整体终极目标咧？ 即系去到三月底就有齐啦， 系啦，即系可能系三月底就有3200万个，定系原来咧我哋去到5月就有3200万个，唔知嘅。 同埋咧，佢讲到明咧就叫即系市民会放心啊，强调咧政府会加强本地制嘅口罩啊嘛。跟住佢又有解说嘅，咩叫加强本地制嘅口罩咧？佢就话，惩教署啊将会加强制造过滤口罩，由每日做50000个，提高到80000个。咁即系讲嚟讲，佢每日最多佢自己制造都系80000个啫。 唔系，如果你真系每日都有80000个咧，讲真咧，都已经系有数量啊，起码好过 我 哋零啊嘛。 800000人，我嗰80000个够边个用啊？ 佢话两样都要啊嘛，又有外来，有3200万，如果又有本地嘅，又增加个生产力嘅话咧，咁都好过冇啊，系咪？ 我想问本地嗰啲口罩依家系有得买到嘅？ 冇噶， 系咯。咁佢增加咗之后系点样？ 我阿妈都即刻问呢个问题，哇，3200万个咁多，咁我喺边度买啊？ 系咯，未有。 系啦，即我喺边度可以买得到啊？即系政府会有特别嘅途径卖俾大家去广州唔会派啦，卖俾大家定点咧？就拗头。 嗱，咁如果咧你话佢，我哋不如就当佢真系有3200万个啦。咁佢究竟系咪一次过咧？好似大家 show hand 咁样咧，一次过拱去全港九新界啲药房，定系分阶段拱咧？咁如果佢真系拱出嚟嘅时候咧？佢點樣可以保證呢？第一就係啲藥房咧就唔會即係中間再加價啦。哇，有啲佢真係加得到嘅噃。 係啊， 就算你唔加啦，原價發售，咁究竟會唔會限購咧？ 係咯， 係啦。如果唔限購嘅話咧，我哋輸硬啊！你要翻工嘅，你起唔到早起唔到早起身嘅。咁你一定买书俾人嘅，咁点算咧？唔通真系又嚟 F5 绝望座位表系咁自己咧揿掣嚟买口罩咁？ 跟住之后，如果又有咁多零售商啦，咁佢要俾啲零售商嘅时候，佢系点样分配？一间有几多？系咪大间啲又多啲？定系咁？如果细屋村楼下嗰间系咪又冇咧？ 系啊， 真系 分法咧？ 系啊，真系拗头噶，真系信唔过咯。所以成件事我睇到嗰啲数字嘅话， 我谂最信唔过系话佢增加个本地生产，但系做咗咁多年人，其实我都冇买过本地生产嘅口罩。 唔系因为咧，我其实 惩教署有做到嘅。 但佢講咗，佢唔係俾人買噶，因為佢係供應俾政府內部啊嘛。譬如我哋電台咧，因為我哋政府部門咧，我哋其實有存貨口罩咧。咪就係懲教署生產嗰啲咯， 但大家咧千祈唔好以為咧，我哋即係所有嘅政府部門，唔怪得知我哋街舞啦，係咪你哋 keep 起好多啊？話俾你哋知，我哋都係撳曬求救中，我哋嗰啲口罩生產嘅年份都會即係大家都會嚇唔係話咁樣嘅。 我哋 所以我哋唔係扣住好多，令到大家冇啊，唔使擔心。 我哋之前用緊嗰啲咧係2017年㗎。 梗唔係啦，再之前嗰啲點子2017年， 咁嗰啲因為你實在太驚啦，你都唔敢用啦，因為我哋見過有2012年添嘅有， 而家 嗰啲未好似係咯， 而家唔係啊嘛，仲係咩？咁正啊，哇！我終於可以回到過去啦。 係啊，唔緊要，但係我哋嘅老細係好努力幫我哋去自己都出手出力去揾緊口罩俾我哋嘅。 咁你話咧，鄰近澳門咧，琴日其實有人 send 咗一個過嚟咧，好正噶。就係咧，佢哋嗰個話澳門咧，佢哋喺嗰個網上面咧就會發放咧佢哋唔同藥房究竟而家剩低幾多口罩嘅資訊。 其實咧，即係如果我講多一樣嘢啊， 太犀利啦！真 係琴日做。我睇到前3日佢哋已經出咗呢一樣嘢咧，就係、是、政府嘅澳門嘅市民，你哋唔需要擔心啊！如果你哋想知道邊度邊一間嘅藥房仲有口罩賣嘅話咧，佢每個鐘頭會更新一次，就令到所有嘅澳門市民咧知道邊度仲有貨，大家可以喺邊度買，唔使超級價。 譬如我而家呢度咧，即刻上去網讀一讀咧，即係我哋冇份嘅，即係得個開心嘅啫。便民藥房喺噴水池嗰度咧，口罩存量有6000几个啦，哇！立基嗰度咧就有18000几个啦，另外嗰度就4300啦，新城市就3200啦，有啲35000啦，23000啦，佢真係一路呢成个 list 咁样寫落去呢，最多嗰啲呢就有全部都係几万个，有啲少啲就1000多个咁样囉。咁佢就会全部我睇下先啦，佢总共呢其实都有成哇 廿幾三十個點咁樣嘅喎。 係啊， 呢咪人哋就寫曬 澳門嘅藥房，佢都會每個鐘頭 update 大家一次，佢哋仲有幾多個口罩可以買。 即係好似我哋去揾餐廳咁樣，即係話嗰啲啊，我哋而家咧尖沙咀啊，邊度有得食嘢咧，邊度有位咧，佢而家就類似係咁樣，就用咗啦口罩嗰度。 係啊 ，open mask 啊。 係啊。 但你諗下，我哋香港啊，連嗰啲嘅私家嘅診所啊，啲醫生啊都暗晒救命鐘啊！即係就係話，我哋都冇喎，估計咧佢哋嘅存貨有一啲咧，最多係得翻一個禮拜嘅啫。 係係。 如果幫唔到佢哋手嘅話咧，佢哋有機會需要停診啊咁樣。 係啊，我琴日見到有個終極嘅戴口罩嘅代替品啊。 咩啊？ 即係如果你唔想， 即係攞咗個， 如果你唔想食老點嘅話。 系啊， 嗰个粒得几好啊，其实。 其实你讲真系见到定系？ 我见到咪嗰样教有教学添啊，系啊。 真系噶，我睇到 呢个。佢真系 融入咗噶 ，OK 噶，即系快望我哋唔系好觉唔同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同埋又软绵绵。 好啦，但唔应该嘅，我哋就应该揾个真嘅口罩戴啦。 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因应中国嘅新型肺炎疫情，美国国务院将会对中国嘅旅游警示上调到最高级别，呼吁美国人唔好前往中国旅游。美国国务院话，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美国将会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由原本呼吁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游，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第四级，呼吁国民不要前往。自由党党魁、纺织及制衣界立法会议员钟国斌表示，理工大学正系研发一款新嘅布口罩，可以防菌重用50至70次，预计最快十几日之后可以生产最多大约10000个，首批将会免费送俾长者、弱势社群等。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口罩已经取得国际认证，确认能够防范肺炎链球菌、金黄葡萄球菌等，即使重洗口罩都不会影响效果，所以一个布口罩可以替代大约1盒至1盒半的外科口罩。钟国斌形容政府的表现慢十拍，认为政府应该暂停内地旅客入境起码14日，若果疫情持续，再延长禁止入境的日期。沙田大围一间药房寻日在社交网站预告，今日上午10点会有300盒的口罩出售，朝早有大批市民排队轮候购买。朝早8点，店外已经有超过500名市民等候购买口罩，人龙长达3条街。店员在开售前1个钟头开始派筹，排队头的市民话凌晨3点半左右到场排队。他话屋企只系剩低22个口罩，但有7个。家庭成员，他对政府处理今次疫情的工作感到失望，认为政府有能力和责任负责购买或者是派发口罩，不应该将责任推卸给零售商。最后一名获派筹的市民表现兴奋，他说一家四口由朝早7点起开始排队，有2人获派筹。他认为和澳门政府采购了2000万个口罩相比，香港政府的口罩供应数量严重不足。本港楼价再度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去年12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78.5，按月跌1.66%，是3个月以来最大跌幅。11月就升1.85%，当中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1.65%，大型单位亦都跌2.45%，两者都是由升转跌。去年全年整体楼价升5.31%，升幅高过2018年的1.9%。中小型单位累计升5.33%，升幅高过前年的大约2%。大型单位更加反弹1.65%。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0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356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蚊，升7蚊；阿里巴巴202.8，升1蚊；盈富基金26.8，升1.5；小米集团12.08，升3.2；中国平安89.8，跌2毫；友邦保险78.95，升6.5；美团点评98.5，升1.65；农业银行3.05，升2仙；银河娱乐52.65，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7，澳元0.672，加元1.32，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8点，升290点。港金现价报14,59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11美元，卖出1,57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喺大埔林村方面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啦，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轩尼诗道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啦，波斯富街去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交界啦嘅慢线啊，同埋轩尼诗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的快线都是临时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薄扶林道136号来回，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前行100米，你会见到必胜将军，然后右转越过草堆，行50步就会找到至尊劲。同长长久久 一起走入内蒙古，跟住手机 GPS 找骆驼啦。电视节目中国故事5今集带你到内蒙古，认识新兴放牧骆驼的方法，又睇下骆驼为牧民带嚟乜嘢新商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琴日都依然去冒险按咗个摩，希望冇问题嘅。曾志豪， 仲有真系咧，用咗大家嘅方法啊，出少啲街，用少个口罩，因为我屋企啲口罩都倒数紧嘅。黄耀祖， 仲有我就冇呢个拍档咁大胆啦，我即系呢个按摩都好想唯有自己屋企捽下就算，都系减少出街嘅。梁彦忠， 你自己捽有冇嗌啊？咁样 有啊，咪一揿就啊咁样咯。 咁你俾自己编个咩 number？ 我系妈儿啊， 妈儿好啊。 风头火势，头先咧喺呢个播新闻嘅时候咧，见到阿豪仔咧，即系好少见到佢咁样，不停抹嘢，攞张员工证出嚟又抹下，手机个 mon 又抹下，度度都抹下，跟住佢话出门口嗰阵时，仔仔都提佢啊，要注意多啲卫生啊。似乎呢个卫生嘅呢个意识又上升咗一层嘅，曾志豪。 是啊，我仔出门口的时候呢，除了千叮万嘱你叫戴口罩，爸爸小心一点，还加一句你回公司去完厕所记得冚盖冲水。哇，吓到我了，真的是啊，我们在家现在会有这个卫什么话， 他应该是听了昨天阿祖讲的那件事， 是啊是啊， 看那件新闻啊， 即是那些荧光那些。 是啊，那些什么弹上来啊，很污糟 的 那些。 是啊，但刚才你讲漏了，我和阿宇两个人简直好像呢那些贫贱夫妻咧，一张湿纸巾咧，嗰个消毒酒精纸巾，你搣啲俾我啦，你张大啲啊，你张搣咗多啲俾你，我哋叫佢悭俭先得噶。喺疫症面前，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良好嘅品德。除咗我哋讲嗰啲咩搓手啊、打下超揞口之外咧，最紧要一定要有诚信，跟我讲一次诚信，点解啊？系因为如果你隐瞒嘅话咧，害人害己累街坊噶。琴日你睇到啦，就话咧喺玛加利医院咧有一个初步嘅确诊患者咧，佢就一家四口咧之前因为发烧入咗医院，但系只有一个人咧就入住隔离病房嘅啫，似唔似一条 IQ 题啊？点解咧咁样？因为原来佢哋咧有啲人咧系隐瞒咗自己嘅身份，佢话冇啊，佢冇翻内地啊。发烧啫嘛，咁于是乎咧，就佢哋有啲人咧就只系安排咧住咗普通嘅病房，去到后来顶唔顺啦，真系发咗烧咧，大家验点解抗生素食咗成个礼拜都冇反应嘅，先至验到咧，原来佢系有呢一个咧即系阳性反应嘅，真系有呢一个咧即系新冠状病毒嘅案例咁样，咁你话系咪累街坊咧？因为如果你肯话俾人听嘅话咧，你就会入咗隔离病房啦，你就唔会咧将自己嘅病咧有机会咧传俾其他人啦，照顾俾你嗰啲即系照顾你嗰啲医护人员咧，佢都会多一份嘅谨慎啦。但系而家你唔同人讲咧，束手无策，大家咧可能就真系普通一个口罩咧就算数啦。咁你谂下，去到最尾，其实你又瞒唔到嘅。我哋成日话咧讲大话咧，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原来最尾咧一定系会俾人踢爆嘅，因为咧嗱，你隐瞒自己又冇即系去过内地咧。其实最后一定会被人踢爆的，你如果真的中了这个病毒，真的有感染的话，那些人就会问你，你在哪里感染的？嗱，你想想，如果呢，如果被人确诊了之后呢，你都隐瞒自己呢回个内地的身份呢，你知不知道重大件事？为什么呢？到时大家就会当了你是本地确诊个案呢，那就会引起社区爆发的 重大的恐慌。嗱，因为现在呢有个分别呢，就是如果你话你中个招，咁固然系不幸啦。但系如果咧你讲清楚你喺边度嘅旅游经历嘅话咧，可能大家就会可以将佢推论咧，就系话哦，因为你翻个内地，可能你去个武汉，咁大家就知道咧，原来你都系属于叫输入个案啦，你喺嗰度感染嘅。但系如果你谎报，因为你惊得滞，你话哎呀，我讲咗一个大话，我唔想再我唔想俾人哋话我喺度呃人嘅话咧。你如果都唔话俾人听你翻过内地，咁大家就真系会当咗系大件事啦。呢、這个人冇翻过内地，但系香港中咗招嘅话咧，咁系咪即系话香港已经喺社区上面会有人传人啦？喂，好恐怖噶！而家咧，我哋呢几日咧讲话喺超市啊抢货啊，或者卖口罩唔够咧，其实已经有少少人心惶恐噶啦。但系仲未嗱，即系你谂下，都仲未虚怯到咧，因为起码我哋而家大部分都系嗰啲输入型嘅个案。是他一是就武汉来的游客，一是就你回到里面。如果你搞到呢啲人觉得原来在社区已经潜伏了，然后就会互相感染的话呢，我想你到时你几多千万个口罩都不够供应的了。所以真的不要讲大话，同埋你会影响呢那个疫情呢那个研判的。昨天还有一个呢走了佬添啊，将军澳那个人呢，他因为被人哋即要再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呢，他怕走了喎咁样。咁好多人都有讲咧，就话可能咧佢哋好担心咧自己会俾人哋隔离啦，又或者唔知会唔会咧即系俾人哋有啲咩嘅处理咁样。其实咧，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咧就系隔离咧系一种惩罚， 你亦都唔好谂住咧，唔俾你出院咧喺度惩罚紧你。点解你唔谂下咧？佢救紧你一命啊！佢帮紧你一命啊！你如果你患咗呢一个即系新嘅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嘅话咧，你如果都系用普通嘅方法治疗嘅话，可能你系医唔好噶嘛？佢都系俾普通抗生素你，你咪唔好咯。所以你唔好谂住人哋系害你，亦都唔好谂住人哋系禁锢你，佢系想帮你啫。不过最后一样就系咩咧？点解佢哋会咁惊咧？可能系见到而家啲新闻咧，讲到好似你中咗招或者你翻过大陆咧，除咗你会有病之外咧，就会俾人话你咩冇功德啊、自私啊，哎呀你做咩咁样啊，或者惊咧，都唔好俾呢啲嘢影响咗。我哋亦都要自己即系控制一下。佢哋如日有病，不论你系武汉嚟嘅定系湖北嚟嘅，其实佢哋可能都系受害者嚟嘅。即系我哋就唔好讲到咧，呢啲人全部都系咧避之则吉啦。好似系即系佢系坏蛋咁样咧，佢哋都系受害者，系病人。可能用呢个方法嘅话咧，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啲话俾人听，系我其实嚟自边笪地方咧。风头火势，头先佢同我哋透露咗个惊人嘅消息。头先佢话帮我哋听，佢短短呢一个月份，佢失去咗啲乜嘢。但系我哋知道，对佢嚟讲冇问题嘅。我而家咁样提翻，都唔系喺个伤口度撒盐，亦都唔系一刀再插落佢个心度。我知道嘅，佢个人好豁达嘅。呢度唔见咗，下次再揾翻咯。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系平安，身体紧要啊，阿祖。你唔见咗嗰啲钱，约阿田打牌攞翻啦！又请黄耀祖。 其实都痛噶，成个二月所有工作都取消晒。 冇痛，冇痛，冇痛。 不过起码我同自己咁样讲，我即系点啊？电台嘅工作都仲系一个稳定嘅收入，但系你哋可以都可以谂翻。我谂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佢哋譬如同我做同一行啊，即系舞台剧啊。搞 event 啊 ，PR 嗰样嘅朋友咧，佢哋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范畴，譬如教班啊，教体育啊，因为康文署所有嘅场地都取消晒啦，佢哋真系手停口停嘅。咁啊，但系佢咩都封啦，沙滩都封啦，系选择唔封关，搞到嗰个状况变成咁嘅话，影响到好多香港市民日常嘅收入同埋生活啊，仲要讲紧呢一样嘢，唔知要搞几耐噶，所以咧即系政府阿张建聪有讲到噶，好似有啲风放出嚟嘅，话今日会再开几招，会唔会有啲咧即系新啲同埋强硬啲嘅措施去处理一下咧？希望我哋香港市民会等到我哋应该同埋值得拥有嘅嘢啦。头先咧，阿豪仔咧就讲到啊，即系做人一定要有诚信啊，我好认同啊。虽然大家而家咧会觉得咧，揾诚哥系咪可靠啲啊？系啊，真系好似诚哥可靠啲啊。睇到一个嘅报道咧，就讲到啊，就系一啲嘅医护嘅情况。其实呢几日关于医护佢哋嘅状况，大家都会好关心。你见到咧有400个医护咧联署咗啊，要求啊香港政府系即时封关嘅。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有进一步嘅行动等等唔同嘅措施啦。睇咗个专题嘅报道啊，就访问咗一位咧喺玛丽医院嘅内科医生啊，而呢位苏医生咧系曾经处理过四季酒店送院嗰两位确诊啊患咗呢个肺炎嘅患者啦，咁样去受访嗰阵时咧，佢就咁样同大家分享噶，究竟而家医生们啊，佢哋喺前线打紧呢一场仗，真实嘅情况系点呢？佢就话院方系冇任何措施咧去隔离前线医护人员嘅，所以佢自己要另外花钱啊万几蚊啊喺咧个区里面度咧租住酒店，以免传染俾家人同埋其他嘅人士嘅。不过佢就话啦，其他薪酬水平比较低嘅医护人员，好似一啲病房助理啦，佢哋同样都喺一个 dirty team 里面度嘅。我相信呢一个 dirty team 大家都明白点解咧，即系好似就系抽咗呢个生死筹啊，专门咧就入到去啊就去照顾呢一班嘅武汉肺炎嘅患者咁样嘅。佢就话，但系呢一啲嘅即系薪酬水平比较低嘅医护人员咧，根本就冇能力可以负担到咁高昂嘅费用咁样话嘅。佢话咧，其实之前咧即系已经管理层就见到呢个情况，就话点答咧咁样。管理层就系话咧，系呢啲嘅人咧就系直接接触过一啲确诊患者嘅。不过因为佢哋已经穿咗呢个全套嘅保护衣物，完成工作之后咧，你应该人咧系干净 OK 嘅，所以就唔需要自我隔离咁样话。跟住咧。 但係醫護又點講呢？醫護們就覺得這個做法是不可能合理的，他們很不想去傳染給家人，但是他說，講真的，賴嘢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管理層就咁樣講，前線嘅醫護人員就咁樣講。另外啊，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啊，亦都有講到一番説話，佢就話咧，其實香港十個確診嘅病例，有九個都係並非本地人嚟嘅。前線醫生咧有陣時會咁講啊，如果為咗天災，佢哋係心甘命抵嘅，但係為咗人禍就死不瞑目啦。而另外呢位醫生咧，即係頭先我講緊啊，接受訪問嘅啊蘇醫生啊，佢都有講到另外一點咧，就是、我聽到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心好痛啊。佢話其實我做隔離病房係預期咗有風險嘅，但我覺得真係俾政府濫用咗我哋嘅責任感啊，咁樣係長仗要打。其實呢一班嘅前線嘅醫護人員，佢哋預咗去為我哋香港嘅朋友去打嘅。但如果係因為一啲措施令到佢哋打得好辛苦，即係叫佢哋打仗頭盔都冇、避彈衣都冇咁樣嘅，你就要去打嘅話，其實點打呢一場仗？不過合理地咁樣講，呢一陣子咧，你都會見到啦，政府真係咧對於前線嘅醫護人員做多咗嘢噶。咁啊，譬如咧，即係訪問之後啦，蘇醫生都有講嘅。咦，收到消息就話咧，多咗一啲嘅房間咧，可以俾佢哋做一啲嘅自我隔離咁樣嘅。而院方咧亦都會繼續去尋找酒店，希望醫護人員咧有一啲嘅宿舍可以俾佢哋短期咁樣去用啦。見到做緊嘅，希望你哋繼續努力做，因為呢一班嘅前線醫護人員，阿祖無條件大大力支持佢哋。 我都要更進一句添啊！頭先咧，我話咧，香港仲未有呢個手中人傳人咧出現咗啦， 係啊，出現咗啦。 就係頭先我仲話咧，嗰、那個就係、是、武漢夫婦咧，佢個女啊，就係因為喺佢嗰度感染咗嘅，所以咧，你更加唔好隱瞞自己去咗邊度啦。 風頭火勢，唔記得介紹佢添。哎呀，佢真係好好噶，兩協插刀。點解咁樣講啊？連續兩日都臨時拉夫，仲要最緊要嘅係咩啊？佢平時咧，佢又未到三點不露嘅，一點佢都不露嘅，即係我哋收工嗰陣時咧，佢先至起身嘅。所以咧，分風騷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但係冇問題啊，一樣啊，非常之醒神啊！唔該曬你，阿 Chris 梁建中。 是啊，呢两日咧，每日阿田咧揾我话，喂，听日翻翻嚟嘅时候，我都挣扎咗半个钟，到底好唔好早起身咧？咁样，咁但系做节目都系开心嘅，咁同两位拍档一齐合作咧，都系一个很好好嘅一个经验嚟嘅。咁我呢啲后辈，梗系多啲向前辈学习啦。咁所以咧，就都会多啲翻嚟嘅。头先豪仔话，疫症面前咧，一定要有品德。喺疫症面前咧。这个世界荒诞的事每日都会发生，昨天开始大家已经觉得了，即是就这样在你周边的社会，你看新闻又好什么都好，哇，到处都要抢口罩啊，抢洗手液啊，抢消毒药水啊，什么都要抢啊，然后呢、可能有人将消毒的酒精挂住在背囊上，又被人偷了啊，将口罩放在车里面又被人爆玻璃抢啊，这样荒诞的事每日都会发生，依家仲未只系香港添，世界性都開始呢一個問題啦。大家都會有呢個經驗啦，應該開始香港買唔到口罩咧。如果有啲親戚朋友喺外地旅行緊嘅話，就會同佢講：喂，嗰度有冇口罩賣啊？咁樣去呢個悉尼冇，阿塔斯馬尼亞有冇啊？咁阿以色列有冇啊？總之任何地方都諗，冇諗咁多啦，睇下有冇口罩先。呢個就係依個社會依家越嚟越荒誕嘅一個趨向。昨天看到新聞，開始有人就已經知道這個口罩的可貴的程度，開始出現了這個原始社會以物易物的一個情況。昨天也有講到，有些人開始已經講緊，就我有兩支消毒藥水，換你一盒口罩行不行？這個都還是停留在這個衛生層面那裡，但現在開始是擴闊到去其他的一些用品，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的時候都開始變得正常化了。你知道一開始大家覺得這些事很荒誕，但是当大家可以习惯的时候，就开始跟你自己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例如这宗新闻，有一个网上面的群组，就专门呢是给人去放演唱会飞啊，卖演唱会飞啊，这样去转让啊，这样的。那呢有人呢就很想去看这个蔡依林在五月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高雄站。咁呢個一個台灣人嚟嘅，咁咧佢就喺網上面咧就招募啦，就話：喂，我高價收飛，有冇人可以買翻張飛俾我啊？咁樣，然後再提出，如果咧唔係錢，即係你除咗可以俾錢你之外咧，亦都可以提供 口罩嘅，我有40盒，每盒50个口罩，总数即有2000个口罩，希望咧可以换到呢个蔡依林嘅演唱会飞。啊，咁你又计翻，嗱，蔡依林演唱会飞我当啦，即系我当1000蚊张啦。咁我唔知佢喺度卖几多张咧，我当我谂咧买灯应该都系两张啩，两张即系2000蚊。咁依家咧就卖就有2000个口罩。咁其实你计翻条数咧，如果你喺香港买咧，1蚊一个都可能买唔到啊，又好似几抵咁。咁但系当然呢件事咧惹嚟咗好多批评啦，因为依家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嘅，到时我讲紧咧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卖口罩都出现咗好紧张嘅一个情况，包括台湾。所以点解先至会话佢哋暂时唔出口？希望留俾国民可以大家容易啲买到先咁样，有人就批评咯。喂，你咁样依家大家都未买到呢个口罩，但你自己就囤积咗咁多货，仲想去攞嚟换演唱会飞，咁啊根本就系发灾难财，根本就唔好。仲话你影响埋你个偶像啊，搞到蔡依林咧成件事佢个观感咧唔好添啊咁。咁当然有人都会觉得咯，喂，咁依家供求啫，咁有供啊有求噶啦咁样。但呢一个咧。原来都唔算系呢个人性最阴暗嘅一面，最阴暗嘅一面咧，琴日另外一单新闻真系犀利啦，就发生喺呢一个嘅中国大陆嘅，喺四川有一个女仔咧就报警，就话咧，喂，我个男朋友啊染病啊周街走啊，快啲捉翻佢啦咁样，跟住之后咧，警察周围揾佢啦，咁最后啦，终于揾到啦，不过冇事噶喎，咁，然后就发现咧，原来佢哋只不过咧系嗌交，跟住之后咧，男朋友就走咗。咁女朋友为咗想揾到有警察帮手咧，就讹称佢有病，就希望呢个警察咧捉翻佢翻嚟。咁警察当然系好紧张啦，咁啊捉咗佢翻嚟啦。咁又翻咗嚟之后，咁啊见到咁样之后，咁当然呢个警察都系即系喂好无奈，你咁样即系完全系滥用紧呢一个公共嘅资源。咁呢件事摆咗上网，当然亦都受到好多网民嘅呢个狠批啦，话佢浪费公共资源啦。同埋咧，最紧要系有人话。冇錯啦，你咁樣嗌交走咗，男仔真係走得好嘅，即係要立即分手。咁樣嘅女仔咁樣嘅思維咧，真係唔要得嘅。喺呢個疫症面前，人人都一定有品德呢樣嘢，包括就當然你唔好濫用你嘅公共資源啦，包括你就係唔好囤積你嘅口罩啦，留俾有需要嘅人用啦。當然亦都更加我都要再講多次，雖然頭先啱啱豪仔都講完，就係你要申報你自己去過咩地方，如果有事嘅時候，千祈唔好隱瞞。即係嗰句啦，喂，隔離其實雖然你好似聽落好似好驚咁，將你自己擺喺一個地方咁，喂，但係其實係治療嘅一部分嚟嘅，唔將你隔離同埋唔確診咗你，如果你真係有某一種病毒嘅話，唔知你係咩病，點會醫得好你呢？其實件事都係為你好，為大家好，即係都唔好講話為唔為人，係咪傳播病毒，係咪公德心之類嘅一件事，純粹就係為咗你自己本身嘅健康，你都應該要誠實啦，係咪先？如果唔係遲咗先去確診，仲更加反而危險啊！依家咧呢個世界越嚟越好似變咗一個末日片咁樣，當有災難嘅時候咧，社會就變得瘋狂。咁當然啦，如果帶頭嘅嗰個人唔做，咁社會係咪人民啊，自然就越嚟越瘋狂噶啦。 想化做你睡着，但愿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日变成渴望，亲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 谢霆锋嘅《不要说谎》啊，翻嚟咧可以预告一下咧，唔系话有啲口罩明明喺韩国订咗噶嘛， 系 有啲人就话点解好似冇咗嘅， 系啊，好多 有 呢个情况， 俾人 cut 单， 系啊，咁啊，究竟嗰度发生咩事咧？嗱，收到一啲渠道都系讲紧咧，就系话韩国口罩咧中间。原来发生了很多意外的。是啊，我们十一点回来不妨都可以告诉大家都不独家的网上都流传着的了真的啊。 2.5%两者都由升转跌。总结2019年全年整体楼价升 5.3%， 升幅比2018年的 1.9% 有所加快。至于去年整体租金倒跌近 1.8%， 单计12月租金按年跌大约 1%， 跌幅同前一个月相同，并连续四个月向下。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2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432亿8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2升5.2，阿里巴巴200.4跌1.4，盈富基金26.75升1毫，小米集团12元升2.4，美团点评98.5升1.65，中国平安89.25跌7.5，友邦保险78.8升5毫，农业银行3.05升2仙，银河娱乐52.6升8毫，中国医疗集团3.72升1.6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77，瑞士法郎8.01，澳元5.216，加元5.884，新西兰元5.037，欧元8.5665。每百日元兑港元7.1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8点，升290点。港金现价报1459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32美元，卖出157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各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啦，大埔林村啦系有特别交通安排，部分嘅林村乡公所路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前往大埔林村嘅朋友留意啦，部分嘅林村乡公所路咧系划为行人专用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薄扶林道136号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何歲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歡。 子豪波成，我哋 Give Me Five 为听众抛宝碟祈福，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 天然我知，最紧要有力。 啱唔晒，有冇宝答？ 抛宝碟最紧要梗系个宝碟啦。 使你讲咩？最紧要其实系里面嘅祝福啊嘛。 咁中咩啊？ 祝各位听众一家平安，笑口常开啦。 点啊？咁交俾你抛啦，天然。 咁咪得唔得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好啦，宝宝天气先。 依家咧气温系16度嘅，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生效紧嘅。 系啊，今日咧就阿田咧就系喉咙啊依然有啲唔舒服啊，所以咧我哋都高度戒备啊，叫佢咧就好好休息，不过应该冇大碍嘅，系声沙啫，佢就系睇咗医生噶啦咁样。 我都有啲钳钳啊，咁样真系。 你都有少少，你好似冇住嘅。 系啊， 同养鬼仔一样啊你。 咁都几好喎，我本身有抗疫啦嘛，我本身有钳钳，佢咪唔过嚟搵我咯。 就咁望啦，所以咧今日。就有 Chris 喺度啦，同阿祖同阿豪仔一齐做诶节目嘅。另外 Happy Friday 提一提大家啦，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除此之外，网上面嘅留言同埋我哋嘅 fans 咧，都欢迎你哋点个靓唱嘅。 系啊，嗱，头先我哋就讲咧，十一点前咧就话最近有啲人订口罩咧，特别喺韩国订嘅时候咧，我唔知点俾人 cut 咗单。 我有朋友试过就系同一个地方嘅，就开头就话2月中会送货，后屘咧就改嘅，唔系。二月头会送货， 系 改就改咗二月中先，跟住就直情话对唔住，我退翻钱俾你啦，我送唔到货。 系啦系啦，咁咧大家就好奇怪，佢就话点解会咁样嘅咧？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样嗱，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佢用顺丰啊，就速递咧买口罩咧，可能喺淘宝啊定边度买翻嚟咧。佢话最后咧都有类似嘅情况，一系咧就收唔到，一系咧就试过咧话打开包装之后咧系已经俾人打开咗噶啦。 哦、 有啲口罩仲少咗添。 诶、我都有朋友，佢就啱啱订咗个口罩，但佢喺美国订嘅。 系 佢喺即系好多最大嗰个咧，即系亚马逊咁啊。 系 咁订完之后咧，佢订咗四盒， 系 但系嚟咗两盒啫。 系 咁样嘅。 嗱，因为有啲人就估计咧有几个版本啊，就出咗嚟咧，就话同嗰个咧即系货运有关嘅。咁我哋先讲咧，有单新闻，因为都已经出咗街噶啦。就同顺丰有关咧，佢就话咧俾人哋咧就upload 咗几条片咧。就話有一啲即係懷疑係順豐嘅員工咧，就不停喺度咧打開嗰啲包裝，然後就話啦，又俾我截獲咗一批口罩，又俾我截獲咗一批口罩，就打開個箱，咁然後咧就影住佢就話，呢一批咧就係喺日本寄過嚟嘅 N95 口罩，佢話咧睇下仲有冇機會俾你攞到啦，咁樣佢就話佢截獲咗。 嗰個片段有冇咧一個時間話佢哋係幾時去拍攝㗎？ 唔係冇確實日期嘅，但係佢 upload 咗上去啊嘛。 係， 咁咧好快啲人就話咧，咦？咁唔通即係因為佢就係呢輪㗎嘛，即係大家先會搶口罩啦。咁大家就話：喂，唔係啊嘛，唔通你哋順豐啲職員咧就自己攞咗啲口罩中間攔截？咁因為咧，佢仲流傳咗啲版本咧，就話佢截完啲口罩之後咧就自己攞去賣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話：哇，唔怪得知啦，即係有啲口罩嚟唔到，有啲咧就中間咧十個唔見咗五個咁樣。咁啊，好，由於事態好嚴重啦，因為呢個涉及係。即系顺丰呢个速递嗰个物流啊嘛， 系啊，咁咧品牌同埋讲紧盗窃，其实拉得个 系啦，咁啊，同埋喂，咁大佬以后啲人仲有心信心揾呢间公司 嘅，即系唔好话寄口罩啦，寄啲咩贵重嘢都惊，你一阵拆开咗又自己攞翻出去卖， 系啦，嗱好啦，咁咧于是乎咧，大家惊动完之后咧，就真系有顺丰咧就出嚟回应咗，咁啊睇下你觉得咧佢个回应咧令唔令到你信服啦咁样。佢就话咧，顺丰咧证实咗，真系有人咧 upload 咗呢条片喺度，仲揾到咧拍片嗰个人， 系， 但系佢就话咧拍片嗰个人咧，其实就系一个自己咧去攞口罩嘅人嚟嘅， 我唔明啊，即系唔系佢哋员工嚟嘅， 自己去攞口罩，即系 话外人， 即系话嗰个即系拦截咗嗰啲口罩，其中一个嘅得益者啊。 嗱，佢系咁讲嘅，佢话咧喺29号咧，1月29号咧，顺丰咧就出咗个官方声明，佢就话啦，根据呢个影片咧锁定嘅地方咧，佢确定咗咧系咩地区咧，就系、是。雲南一個佢哋嗰個分銷點嚟嘅，首先係雲南啦，地點佢確認咗有呢件事啦，確認咗有呢個地方啦，同埋咧佢就確認咧呢一個話攔截咗人哋口罩嘅影片咧，其實係一個咧口罩廠商自己寄出嚟嘅口罩。 哦， 佢話呢個拍呢條片咧，話我又攔截咗你一啲口罩啦，其實佢係一個咧口罩嘅生產商嚟嘅， 係 佢就話咧自己寄咗口罩出去。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就要拍条片咧，就话佢拦截咗人哋嘅口罩。 即系咪佢喺度扮？即意思就系话顺丰系俾人扮嘅， 系 就系嗰个生产商咧，就自己咧，譬如你买咗四盒，我净系想俾两盒你啫，跟住我中间咧就收咗你钱，同时间就代多两盒可以再去卖，但系就只系俾两盒你，咁啊就自己拍呢条片想屈啊顺丰咁嘅意思啊？ 冇人知发生咩事， 冇、哦、人知。 因为咧，所以点解你话咧，究竟佢嗰个逻辑解唔解得通咧？佢确认个地点咧，就真系你顺丰咧截货嘅。即系收货嘅地点嚟嘅， 即系顺丰嘅一个地点啦。 系啊，有啲 pick up 点噶嘛，而家。咁但系咧，佢话咧呢一个所谓拦截咗人哋口罩嘅咧，原来就系佢自己发货嘅一个供应商嚟嘅。咁但系咧喺个点度咧，亦都有咧啲顺丰嘅员工咧喺附近嘅，佢就话啦，唔明白点解咧佢要谎称自己口罩来源咧系截人哋啲货，明明佢自己有嘅。呢、這个佢话佢唔明啦，佢话佢会查啦。第二咧就系佢唔明点解咧啲员工咧冇阻止佢咧恶意拍摄呢一条片， 哦、 就话会展开内部调查啦咁样。咁后来咧昆明嘅公安部咧直情就用咗伪造假视频嘅罪名啊，同埋扰乱社会秩序啊，干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症状嘅防控工作咧，就拉咗呢个人。 哦， 系啦， 即系拉咗个拍片者， 拉咗个拍片者。 咁佢系咪就系真系嗰个生产商啊？咁 佢咁样讲啦，佢、 okay. 咁样讲啦，佢就话 官方讲话佢就 系啦，仲话个公安都拉咗佢啦。佢话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口罩商咧自己寄出嘅口罩嚟嘅，都唔明点解佢要话咧自己系拦截咗人哋嘅口罩，亦、都唔存在佢哋自己员工咧有咁样做嘅咁样。咁大家就好奇怪，佢就话。边会有人咁无聊咧？唔明咁、啊、 我试下理解下呢件事啦，因为真系都几复杂。 系啊，话晒你八个 A 啊嘛， 多嘢咁样。 我拗头，我唔明咩而家系。 系咪即系个意思？嗱，而家咧个片就影到员工咧喺度拆紧咯。咁佢就话其实嗰啲员工拆咧就唔系自把自为嘅、就系咧嗰个寄出个人。 佢话拆嗰个都唔系员工嚟噶。 哦，咁系乔装。 佢话拆佢唔系乔装，佢话拆嗰个根本唔系员工，拆嗰个咧其实系一个。口罩生产商嘅人嚟嘅， 即系着嗰啲衫唔系 员工衫 嚟 嘅，系啦，佢就唔明白点解咧呢一啲货系佢嘅，但系佢就要呃人哋话我系拦截咗你啲货， 咁即系又要再解释过啦， 系啦， 即系喺嗰个分货点嗰度， 系啦， 跟之后嗰个生产商自己寄咗啲口罩出去卖咗俾人嗰啲口罩啦， 系啦， 然后自己就有 人就拍一条视频 去，唔系自己闯咗入去嗰度， 唔系，咁嗱，佢嘅意思就话咧，佢嘅讲法啊，你去嗰度攞货啊嘛。嗰啲货系佢噶，但系佢就要呃人哋话呢啲货唔系佢嘅，佢系截人哋啲货，然后先攞到呢啲货啊。 哦， 佢话要讲到咁样。 但你唔系话嗰个咧系一个韩国嘅生产商嚟嘅咩？ 而家两单嘢嚟嘅，呢、okay, 个系讲内地，因为而家话有啲韩国嘅口罩又攞唔到啦，但系有啲顺丰嘅都话收唔到啦。 哦、 我就先讲顺丰呢一单，因为佢报埋警噶啦，已经 系 啦， 即系咁样，即系依家有个豪仔生产商有啲口罩出咗嚟啦，然后豪仔自己去翻攞翻啲货， 佢自己去攞翻啲货， 再解开佢 系啦， 喺嗰个面， 但 系 就周围 话 俾人听，我系攞人哋啲货噶，呢啲货唔系我噶咁样， 哦， 有冇人会咁做咧？真系。 目的系乜嘢咧？ 冇错啦，冇人明白，点解要咁做咧？目的系啲乜嘢咧？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因为李家唯有信佢啦，因为顺丰咁讲啦，公安又系咁讲啦， 即系只系得一个官方说法啦。 咁究竟请问有啲咩人会咁无聊咧？嗱，因为如果根据佢讲法咧，呢、一个拍片者咧，其实嗰啲口罩系佢嘅，佢订咗货嘅，佢点解要呃人哋话自己系攞咗人哋拦截咗人哋啲货咧？ 即系 我唔明白啊！ 你明唔明嘅意思，即系话咧，究竟会唔会系有系咪有大话喺里边咧？即系究竟边个讲紧大话咧？如果呢件事唔系偷人哋口罩嘅话，咁嗰人点解要做呢啲行为咧？点解要即系呢啲叫做咩损人不利己啊？佢而家个版本就系话我买咗批口罩，我喺度攞货嘅时候咧，我话喂，不如我玩嘢，我拍条片就话呢啲口罩咧，其实系我偷人哋嘅。但其实唔系啊嘛，嗰啲系自己噶嘛。咁、但系而家啲人就话啦，啊咁你点解得通就系、是？ 点解有人要咁无聊咧？自己拍一条片咧，就话自己偷人啲口罩，但其实啲货系自己嘅。而你隔篱嗰啲员工，点解又唔阻止佢咁做咧？系啦，饮佢自己擦嘅时候咧，人哋就话系啦，即系点解会有啲咁无聊嘅人咧？咁所以大家就好有啲怀疑，就系话系咪真噶？即系官方嘅澄清系咪真噶？究竟系 如果呢个系一个合理嘅解释嘅唯一嘅原因，就系话有啲即系嗰个竞争者。即係順窿嘅一啲競爭者， 即係惡意中傷佢咯。 係 啦， 即係唯一 得一個解釋嘅啫，係啊。咁所以嗱，呢個第一個咧，但係就引起好多網民嘅猜測，就話咁，但係點解自己啲貨真係會有啲冇咗五件咧？ 係啦， 係啦，你真係可以確定冇你哋嘅人喺中間就攔截，然後就起咗啲貨出嚟。 係啦， 呢條片真係咁無聊係幹咧，自己惡作劇，自己整蠱自己，根本啲貨就係佢嘅，佢冇偷人哋啲貨，真係咁無聊。 因為真係個問題係大家喺社會上面都真係遇到呢個情況。即系收件嘅时候少咁几件啊嘛， 系啦，嗱好啦，咁呢个就顺窿啦，咁我哋唯有信佢啦，因为佢话佢报公安啊嘛，咁而家你唯有信佢啲员工冇做呢啲衰嘢嘅，系嗰班无聊自己即系恶作剧嘅啫。咁头先讲韩国嗰个咧，就分别咧有几个韩国嗰啲代理供应商咧，佢系咁讲嘅，佢就话佢哋咧就帮人哋做代购。咁咧就话譬如话你如果喺可以喺佢哋嘅网站度咧就订嗰啲咩 KF94 嗰啲口罩咧，佢会帮你喺嗰度直接攞货咁样。咁点知咧早两日咧，佢喺自己面书度咧，即系呢个韩国代购嗰个咧，佢就话出咗事啦咁样。佢话咧，佢话佢喺仁川嗰个货仓嗰度咧，然后就发现咧，俾一啲内地嘅代购，又或者总之系啲内地人咧，拦途截劫。点样拦途截劫咧？嗱，跟因为佢出咗 post 咧，佢系咁讲嘅，佢就话咧。佢哋譬如话喺嗰个货仓度咧，即系喺仁川个货仓度有啲口罩啦。咁本来咧就应该直接发货咧，就话呢一啲咧就运嚟香港嘅。佢哋原来就用船嘅，佢就用船运过嚟。 系 咁点知佢话咧，佢去到嗰个货仓现场嘅时候咧，佢就见到有一批咧，即系大陆嘅代购咧，就喺度话呢啲货系我噶。 嗯， 佢话呢啲货系我嘅，改咗个要求咧，同嗰个韩国嗰个货仓讲，佢话得噶啦，呢度几箱货都系我嘅，你改咗个地址，唔系送去香港，譬如话送去大陆，定唔知送去边度？ 即系个口讲噶嘛，就咁指住呢批货，我噶咁。 系啦，佢就话强抢，咁咧根据呢、這、一个 咁恶啊，嗱系啦，人哋个国家语言又唔通，都仲可以做到咁 嘅嘢。语言通 OK 啊，因为你代购嗰啲，佢可能佢识噶嘛，去到韩国、你去到。系啦，咁然后咧， 但人哋都有法律噶，即如果我系咪我走入人哋铺头就话呢啲我嘅，你唔好理本身写咩地址啦，我话我就系我噶啦，咁都好恶下喎。 系啊，嗱、哦，所以而家咧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咧，佢就话咧，因为呢个韩国代购咧，佢话佢几经辛苦咧，先至喺佢手上抢咗呢一批货咧，抢翻俾自己，就话喂呢啲系我嘅， 香港代购 系啦，香系啦，喺系代购嚟香港 系啦， 系啦，即系佢而家讲到就话咧，明明就系我哋嘅，但系就俾人哋抢咗， 内地嘅 系啦，内地又抢咗。咁咧，仲要佢讲嘅时候，佢就话咧，佢知道咧有呢啲事发生之后咧，第二日咧佢再去现场，佢早啲去啦。果然嗰班人咧又喺现场，又要抢人哋啲货，就不停咧就声称咧呢啲单咧要改搣咗人哋咧，夹搣咗人哋将嗰张纸咧就话改系自己嘅咁样。咁佢就咧佢就好嬲，佢话好在咁啱佢喺现场咧，就即刻阻止咗呢件事。咁佢 但当地同埋当局都会有员工，佢哋都有一啲。即係工作嘅守則 咯， 係咪？即係譬如話，嗱，我信啦，我信佢哋，即係唔好就係話內地啦，即係我信任何嘅人啊。尤其是你見到咁大盤生意，喂，而家呢個真係上上落落幾千萬嘅，可以係咪先？ 係啊，可以好多。 咁佢可以咧，去到人性咁極致。佢搶人哋啲貨好合理啊，由古至今都有。但我淨係最大個疑問就係、是，人哋當地韓國嗰邊咧都會有佢哋嘅守規同埋佢哋嘅工作人員有標準㗎， 係 啦，俾佢亂咁改咁容易。 嗱，理論上應該係咁嘅，因為好多人都話喂，點解會咁嘅咧？但係佢而家咧，即係嗱，又係嗰句，佢又點解要講大話咧？即係如果呢件事係假嘅 話咧，香港嘅代理可以假㗎，佢應承咗人有貨，佢自己冇貨咯。 哦， 你冇貨交咯？ 咁我又覺得咧，即係又要，唔係，因為如果咁嘅話咧，佢又唔使特登咧，即係將呢件事咧嗱，佢本來個代購咧係佢自己發散揾人哋幫手揾嘅，咁而家佢就將呢件事就再公布出嚟。即係如果你話佢係造假嘅話咧， 佢都要俾個交代人嘅喎。如果係造假嘅話，係咪？ 你都可以嘅，但係其實如果佢話佢最後訂唔到貨，其實佢退錢都得噶嘛。佢唔使作咁大嘅藉口，因為冇人話包生仔噶嘛。如果你俾咗錢，佢可以退貨噶嘛。 有分別嘅喎。如果係就咁退錢嘅話，嗱，我唔知呢啲代購係乜嘢，自己冇試過啦嚇。但你諗下，佢都一個商店嚟噶嘛，佢都想自己有信譽噶嘛。如果係今次咧應承咗人哋，但係冇貨交嘅話咧，人哋下一次未必再揾佢代購。 但我覺得如果 但有個咁樣嘅例子嘅話，咁佢個生意下次。 次可以有得繼續做咯。 但我覺得又咁樣嘅，佢會唔會風險太大咧？你作個咁大嘅大話，你直接係講緊韓國供貨點、啊 嗯。 其實如果你呢件事，因為佢仲要係一個咧韓文嘅，即係佢有用埋你個韓文嗰啲，即係叫信息互相流通咧。其實你好容易就會令到韓國嗰邊都知道咧，如果佢係造假嘅，人哋一出文澄清咧，佢寫得仲慘 嘅。同埋即係你呢件事唔會係淨係得佢一個人知噶嘛？即係如果譬如話真係有人係搶嗰啲貨嘅，咁都唔係都有人負責睇住啲貨㗎。空運嗰啲或者船運都有人㗎，咁應該會見到呢件事嘅，即係好難話作出嚟。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佢用作嘅方法嚟話俾人聽自己攞唔到貨咧，我覺得嗰個動作係太大，因為咧佢今日仲有第二個版本咧，佢就話原來咧甚至乎試過咧。有一啲嘅佢話內地嘅嗰啲代購咧，直接就去咗咧韓國嘅口罩生產商度咧，佢話用三倍嘅價錢用現金咧，直接將已經俾咗香港貨嘅口罩咧搶咗過嚟。 咁如果係個問題 就 係、是、 韓國有問題， 係 啊嗱，真係噶，其實去到最尾咧，佢喺面書度發呢個文嘅時候咧，好多人嘅留言都話。會唔會係韓國個關啊？無論係貨倉定係口罩生產商咧，係佢哋賤格啲咧？即係因為佢唔能夠咁輕易就第一喺個現場俾人改咗個訂單就攞走咗啦。第二就係你生產商。你咁樣見錢開眼啊！即係呢邊收到貨，但係嗰邊咧一用價錢高啲咧，哦好啊，我俾你啊，佢直接俾咗你咁樣。 因為咧，我都有朋友，我頭先咪話咧，都試過一啲咧，即係韓國嘅網站度咧，就係買口罩就訂翻過嚟香港咁樣嘅。佢哋遇到嘅情況就係乜嘢咧？俾咗錢，開頭就話過咗數噶啦，已經送貨日期，其實一改再改之後咧，就話冇貨。但係轉頭咧，就見到咧，咦，同樣品牌嘅口罩咧，佢有得再上架。有得賣喎，不過個價錢咧就以倍計去上升咗啦。咁即係會唔會有人即係佢哋即係有人就會咁樣諗啦？啊，開到個價錢係啦，平啲嘅。而家你見到大家都需求大啦，就坐地起價，寧願咧就退咗之前嗰啲貨，我退翻曬啲錢俾你都冇問題啦。但係我起高咗個價，我買嘅價錢咪高咗咯。 知你實買翻嘅咁樣 會㗎，而家都有呢個情況啊。咁所以咧，頭先無論係講順窿啦，定係講韓國嗰度咧，唔知道會唔會係令到你最近可能喺訂貨，因為佢話如果你嗰張單。因为那个代理他都说张单这样被人搣了他说有些真的救不回呢就直接被他拿了他说那你就出不到货了、即等于 你不会拿得到你自己的口罩呢他会不会你订完货那里你张单可能就会因此这样被人 cancel 了呢他说就有这个可能咯、你说是不是现在你讲的就百分百是事实呢你只能够说呢、大家就猜想个可能性咯，系啦，你可以自己猜想个可能性嘅。譬如话顺窿嗰个，你觉得边个讲大话机会大啲咧？即系点解嗰人要咁无聊做呢啲嘢咧？呢个你可以自己谂啦。韩国嗰、那个，因为嗰、那个佢呢个供应商咧，佢最尾话佢系成功抢得翻嚟嘅，但系佢亦都冇话佢加价啦。咁所以佢作呢个大话嘅动机又大唔大咧？定系佢真系将佢哋见到原来喺嗰边而家咁混乱咧？嗱，可能又会有呢啲情况咧。最好咧就系、是，其实如果你话你喺韩国或者咧内地，你都有识啲朋友嘅。话咧，即系可以问一下佢哋当地情况咧，有冇发生咁多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混乱嘅场面咁样咯？但如果咁嘅话咧，我就想话一个口罩喺海外订过嚟咧。而家簡直係同買六合彩一樣 嘅，係啊，即係過五關斬六將。係 咯， 首先你要揾到先，好啦，你揾到啦，撳到買到啦，你收到嗰張單啦，要睇睇 個貨運嚟唔嚟到嚟。 係啦，每日都要睇住啊，佢有冇過到第一關咧、第二關啊？好啦，送到係咪真係送到啦？即係成個過程你都要提心吊膽，到真係拆箱嗰日，仲要再睇埋係咪我訂咗四盒真係有 錯咧？咁樣究竟會唔會訂錯咗翻新口罩咧？ 係啦，定係會唔會變咗第二啲嘢俾你咧？有啲紅啤啤走出嚟， 或者俾小收少咗咯？會唔會 啊？所以原來而家一罩難求。去到一个咧，直情系好似买彩票啊，系啊。喂，如果你都有做呢啲代购嘅，你不妨都喺我度留言咧。究竟而家个艰辛嗰种嘅风险系咪咁严重咧？吓。지금 넌 내 안에 起难挨的那个梦中更加难尿古没错大度马去切卡度努力卡马哟撒当一万路的可能都难得期待让能得都不足个好的你怕不撒当可是你能不你买安阳一切跟拜谁个你走不落努力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楼价再度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去年十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近1.7%，是三个月以来最大跌幅。当中中小型单位楼价跌近1.7%，大型单位跌近2.5%，两者都由升转跌。总结2019年，全年总体楼价升5.3%，升幅比2018年的1.9%有所加快。至于去年的整体租金都跌近1.8%，单计十二月租金按月跌大約1%，跌幅同前一個月相同，並連續四個月向下。差饷物业估价署话，由于政府部门实施特别上班安排，部分人未能够在限期前缴交差饷和地租，宣布将最后缴付日期延至下星期三。当日或者之前缴付差饷和地租，不会被征收过期附加费。因应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美国国务院将对中国的旅游警示上调到最高级别，呼吁美国人不要前往中国旅游。美国国务院说，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美国将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由原本呼吁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游，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第四级，呼吁国民不要前往。日本政府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为指定感染症的政令实施时间，由原定的2月7号提前至2月1号。首相安倍晋三说，如果希望入境日本的人患有新型肺炎会被拒绝入境，共同社预计对象将会是外国人。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家呼吁，曾经接待过中国武汉访日旅行团的所有巴士司机和导游接受健康检查。他透露，早前确诊的奈良县男司机，当局已经要求他所属的大阪巴士公司全体员工到医疗机构检查。日本至今有14宗确诊病例，另外第三架前往中国武汉撤侨的日本政府包机已经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希望回国的侨民还有大约140人，多数是在武汉以外的侨民，会在听取他们愿望的基础上协调，令他们可以尽快回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 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4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9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486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2升3元，阿里巴巴200元跌1.8，盈富基金26.75升1毫，中国平安89元系跌1元，小米集团11.92升1.6，美团点评99元升2.15，友邦保险78.85升5.5，中国医疗集团3.48升1.38。农业银行3.04升1仙，银河娱乐52.4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7，澳元0.671，加元1.321，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1点，升261点。港金现价报1457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23美元，卖出157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较早前咧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来回方向仍然系挤塞噶，去西贡咧龙尾排到去窝尾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去西贡咧车龙排到去窝尾噶。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咁即系收费广场一段咧比较车多。喺大埔嘅翠和里咧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翠和里系临时封闭噶，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嘅车辆通过啦。咁喺湾仔嘅天乐里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天乐里去翻轩尼诗道东行啊，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系临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薄扶林道136号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葵涌段加翠园去九龙、青屿干线小濠湾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和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适时才讲电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Alex 啊，当我哋咧要解决纷争、寻求公义，系咪一定要打官司先得噶？ 超 B 啊，咁又未必噶、啊，特别系涉及歧视嘅个案，有其他解决方法噶。平机会法律服务科除咗处理法律协助申请之外，亦都会向平机会提供内部法律意见同埋支援噶。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TV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博弈心，你觉得波城系咪笋盘呢？ 你啊，你。可能会被人觉得好似有少少花心咯，好识氹女仔嗰啲啊，即系冇乜安全感啊，令到人哋觉得。Hello， 大家好，我系郭奕森阿 Sina， 想知道我拣系一定波城咧？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1872388啦，星期五咧有大点唱嘅，欢迎大家带嚟1872388，1872388。 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好，阿宝报个天气啊吓， 依家咧系17度，相对湿度48%，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继续系生效嘅。 其实咧呢一排咧睇嗰啲新闻咧，都真系好统一同好一致。 做咩做咩？ 即系讲嚟讲去，大家都系讲紧大家冇口罩啊，好惨啊，疫情好严重啊咁样。但都睇到咁多新闻嘅时候咧，慢慢开始咧，即系。我想即係有一個少少嘅比賽，嚟緊咧我會講三單新聞，都係同香港有關嘅。究竟你覺得全部都衰噶啦？我覺得全部都好荒誕噶啦，即係你荒誕，即係意思即係話。唔系话减都得啊，原来真系减都得。你觉得边一单最荒诞？ 好， 首先排行榜， 快讲。 好， 第一个未来口罩，睇到呢个未来口罩啦，系咪？ 未来口罩今天要出发， 冇错啦。点解要未来口罩呢？嗱，快讲就系因为咧话咧，琴日咧就有市民啊喺旺角嘅药房度买到一盒咧印有啊生产时间系今年3月嘅未来口罩，大家即刻惊啦，就喺度谂啦，究竟系咩嚟嘅咧？就想退款，但就唔得，最终咧好快手啊！今次真系啊，海关咧随后咧就接报到场啊，检获咗68000个怀疑有问题嘅口罩嘅数目好多噶吓，佢卖紧个价钱系50蚊一盒啊，唔系50个一盒， 系 280蚊。 哇！ 但未来做嘅喂， 未来嘅贵啲啦， 未 来嘅贵啲啦， 攞机嘅话要搭， 系咯， 真系贵啲啦。 嗱，呢个就系第一个啦，佢荒诞。 唔系呢个咪似之前咪嗰啲未来医生纸咯？记唔记得喺运动中间咧，突然间有人就有一扎医生纸出嚟咧，佢就哇写定晒嘅，7日后发生嘅事。骨折啊、斷腳啊嗰啲寫好曬喎，點解咧？ 唔明點解？ 最正係咧，我記得睇過一個報道咧，即係講佢訪問埋嗰度其中一個店員嗰啲咁樣啦。我要問翻老細，不過冇嘢噶，飛機貨嚟噶咁樣。 飛機貨 即係飛機度運嚟嘅，咁、okay, okay. 就好似冇事咁樣，即係 同 內 佬貨一樣真係。 係。 但係咁樣，依家問題係個日期根本就唔啱啊嘛，到底係點樣得嚟嘅咧？ 點解咧？嗱，呢個就好荒誕啦，係咪？嗱，另外一單都好荒誕嘅，第二單就係琴日咧又多咗一個兩個確診嘅個案啦。頭先都講少少噶啦，即係大家例示就住喺 W 酒店啊，住咗成個禮拜啊，嗰對嘅嚟自武漢嘅夫婦啦，咁樣咁跟住咧，其實都好慘噶啦，又惹埋個女喺香港就做嗰啲證券公司嘅高層嘅，再加上咧就係話咧，佢哋又唔合作，因為咧想問翻究竟呢個禮拜佢哋做咗啲乜嘢嘅時候咧，死都唔講，嗱都好荒誕噶。而跟住衛生署咧，即係就仲有一個，我就覺得更加荒誕嘅就係、是，因為原來咧佢哋係仲係住喺 W Hotel 嗰陣時咧，未去到即係嗰啲四季酒店啊其他嘅之前咧。W Hotel 都係疑似覺得佢哋係有問題嘅，亦都有通報到啊，就叫其實係咪要檢查下佢哋啊咁樣。而衛生署咧最終就走咗出嚟講就話，啊係啊，我哋係有接到呢個嘅通報嘅，不過最終佢哋就係冇任何嘅行動。跟住咧係啦，呢個跟住佢就話啦，咁唔可以喺街道有懷疑有人病。有人舉報，跟住我哋就去處理噶嘛。 係， 呢個係佢哋嘅答案嚟嘅。咁我覺得你哋又覺得呢個又荒唔荒誕呢？ 荒誕啊！即係咩唔好咩唔係呢個就係應該要做嘅事咩？即係你發現佢有問題之後就捉咗，即係唔好去捉佢啦。即係話要安排佢去做翻啲檢驗啊，或者甚至要隔離啊，或者咁嗰啲噶嘛診治啊咁。 係，佢而家係酒店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佢住嘅第一間酒店一早就已經發現咗懷疑呢兩個人有問題。 咪佢報警咯，應該 係啦、啊。但佢要通報到，但衛生署唔處理啊嘛。佢話唔可以，你就咁同我講，我哋就去處理嘅喎。咁 要點啊？其實， 但其實人哋酒店咧都有一定嘅資料，即係例如，即係嗱，你大家都知道去酒店 check in 嘅話係要有 passport 噶嘛。咁即係佢揸住咩嘢國家嘅護照？咁而家大家擔心緊， 睇到噶嘛？ 係啦。咁都有一啲證明啦，掛你都唔處理嘅話，咁就唔怪得知佢哋可以喺條街度周圍行咗成個禮拜啦。 依家唔係話喺條街度見到，你係知道佢哋住邊，係 酒店嘅 員工去發現， 絕對可以找到他們的。係 啊，我昨天還聽到有些那些賓館那些叫做代表封煙的時候，他就說現在政府就只是看著酒店，他說就沒有人看我們的賓館。 哎， 他說因為他講晦氣說話，那個賓館的負責人他就說政府不嬲睇唔起我哋噶啦，覺得好似覺得好似咧，係啊，佢話好似冇遊客會住賓館咁樣，佢話都唔知幾多。跟住咧，我一路聽咧， 而家可能仲多添啊，因為都有一啲香港嘅酒店咧就講咗啊，某一啲嘅省市嘅朋友咧，佢哋選擇咗唔接待啦。 佢琴日形容到個情況，知唔知？我聽緊咧，好似嗰啲犯罪嘅通風報信咧，有批唔知乜嘢嘅奇兵咧，就匿埋咗賓館度啊！哇，你仲要咧唔知匿埋邊個角落頭啊？七樓 A 咁樣嗰啲咧，而家講到好似係有啲潛藏喺度咯，即係又唔使太過妖魔化嘅。只不過問題就係，如果有人同你匯報咗佢有事嘅。咁你政府部門係咪都要做嘢咧？ 唔係，其實好正常諗啫嘛。即係如果譬如話我係真係喺內地嚟嘅，咁然之後話早輪咪話驚就嚟封關啊，有個風潮啊嚟咗香港避嘅，我唔知啦，會唔會有咁嘅人啦？咁，假設真係咁啦，你會唔會更加好貴嘅咧？你未必會嘅喎，你可能留翻喺度三五七日， 唔知要自己耐噶嘛，係咪？係 啦，咁你可能搞個平平啲，就好似我去 backpacking 咁樣，咁啊要去一個長旅行，我唔會每日都住幾千蚊酒店㗎，係咪？係係係，早，咁啊就自然會揀啲平啲。 細聲嘅， 我就咁講， 唔好 以為我聽唔到喎。 咁即係其實即係要睇埋呢啲唔同嘅住宿嘅選擇，都係一個可合理嘅一個話題。 係啊，嗱呢單第二單都好荒誕啦，第三單直情係連續劇嚟㗎嚇。當然係講下蔣議員啦，係咪先？因為琴日咧，即係前日佢擺咗嗰條片上去嘅面書之後咧，跟住琴日咧就上到呢個立法會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嘅對話，我都覺得好勁嘅。因為佢咧就問翻啲專家，啲專家都問佢啊，議員又問佢，佢就反問啲專家喎。佢話蒸100% 水温得唔得？ 一百度， 唔系啊，佢系话100%， 100%噶， 系后来啲字幕改翻，因为知道佢讲得太错、 我都太过分，我即刻更正咗添。 唔好啊，我唔够胆乱咁讲。 啱你啱你如实讲 啊， 系 啊， 你如实 讲。蒸100%水温得唔得？跟住咧，阿黄家庆咧呢位专家就答佢：以我所知咧，真系冇听过有啲咁样嘅嘢噶。跟住阿蒋议员咧就继续讲啦。咁我就话俾你知啦，你自己睇清楚啊，咁样。系啦，即系叫人哋话 我撑 佢， 我撑 蒋 议 员， 因为蒋议员而家呢一条片咧，已经系饮食界都疯传紧啦，大家都睇到嗰条片啦，有特点，有大点，有小点，同埋有老点， 系 你冇睇到咩？系啊， 系啊，你又讲。 有特點啊嘛！ 特點呢兩個字，我有其他嘅畫面啊，你知唔知啊？點心紙嗰度， 點心紙啊嘛！啲人琴日已經流傳呢個啦嘛，鳳爪係唔知咩中點啊，大包係大點，口罩咧蒸出嚟嗰籠嘢咧，咪就係老點咯。 係啊， 好笑呢個真係。 即係佢見到嗰啲片蒸咧，仲要咧係有啲筷子夾住咁樣，又反下樣啊，咁樣真係哇好， 但 係 但係今日已經有另一條片咧，同佢互相呼應咯，就係內地人咧自己拍咧，佢今次就唔係我哋嗰啲手術口罩啦。今次 N95 口罩啊， 都系蒸啊，系嘛？ 唔系啊，霎啊，直情系攞水霎啊。但系我觉得就咁样嘅，佢霎嗰个人咧，佢自己知道唔得噶。 嗯， 但系佢就加一句：有口罩我使鬼煮咩？你话俾我听啦。 蒋议员都系咁 讲嘅。系啊，因为嗰个内地拍呢条片嗰个咧，你真系知道佢喺度咧，真系系一种无奈。佢话鬼唔知咩？你俾个口罩我啊。 即系其实系讽刺嘅。 唔系啊，佢系啦，即系佢话。如果你话蒸系冇用嘅话，你俾个口罩我啊，咁然后大家就问啦，咁有口罩定系冇口罩好啲咧？如果佢真系要落街嘅话， 嗱，咁 佢焗住佢就话啦，咁你想我点啊？嘿，冇办法噶啦，咁样。 嗱，呢个唔系焗住嘅，因为咧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走咗出嚟啊，佢哋嘅面书啦，同埋都发咗个声明啊，就话咧，如果你谂住蒸一蒸佢咧，个口罩就可以重用嘅话，呢个系。谣言 咁啊，梗系谣言啦， 咁样，因为佢话咧系可能你啊蒸佢啊，你杀佢咩都好咁样啦。我讲嘅就可能令到啲细菌就可以杀死咗，但系同时间咧，你系会破坏咗口罩嘅组织嘅，即系代表冇用。 即系同你掹咗张纸巾喺你个面就冇乜分别，咁即系咪即系照入咗咯？ 系啦，唔系明啊，但系都系嗰句，杀嗰人咧就会问啦。我如果冇口罩嘅话，我系暴露于空气直接行出街好啲，定系用呢、這、一个？冇乜作用嘅口罩， 唔系啊！我见到佢哋就话破坏咗， 宁愿用 bra 好过啦。 我认同呢个，我认同， 即系起码有另外一方面嘅，即系觉得软绵绵好舒服啊嘛。 系咯，咪如果系咁，我宁愿 戴头罩出街。嗱，而家我摆低咗三个啦。 未来口罩同阿蒋议员嘅对话，仲有阿卫生署就话唔可以喺条街度怀疑人哋有病举报做处理，你觉得边单最荒诞？ 我拣蒋议员嗰单。 点解？ 我系拣质疑蒋议员嗰啲人荒诞。 嗰啲专家， 嗰啲专家就荒诞，你完全都唔了解人哋嗰真实嘅情况，你真系杀得噶嘛？ Chris， 你觉得咧？ 喂，蒋议员都系咁努力，我都要俾翻呢个佢。 俾翻个 like 佢啦。 系啦，喂，我觉得真系最欣赏系咩咧？佢出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堅持喎，即係佢唔係出完之後俾人話啦，然後可能有其他專家話佢啦。咁正常梗係會，哎呀唔好意思，即係可能咧我唔信咗啲傳言又好啊，或者甚至 delete 咗個 post， 但係佢冇，仲喺度，仲繼續加好多嘢出嚟澄清。咁唔係啊嘛，咁而家冇口罩咁點啊？你哋專家你翻去睇下啦。 其實你都可以做啲戲喎，你都扮得幾似喎。 琴日你知唔知有另一個生產商即刻抽咗佢水啊？ 係啊，我知啊，嗰個嘛， 杜雷邊啊正到爆炸真係，佢除咗话俾你听咧，佢就话即系氹氹唔可以重用之外咧，唔蒸得，佢先用蒸得嘅。 系 佢跟住个 hashtag 咧，嗰个即系攞咗100分，佢话咩蒸得咧？剩女蒸得。 系啊， 我觉得唔系呢个时候咪好咯。 啊， 大家高高兴兴， 系 开开心心咁样笑下咯。 同埋呢样嘢荒诞嘅好就好在，即系佢荒诞到你笑啊。 系啊， 即系起码叫我啲娱乐啊。 系啊， 有啲真系觉得咁荒诞咁，喂点啊？呢个社会去到呢个地步咁，点样自处啊？大家 如果系咁嘅话咧，琴日仲有条片咧，就系佢哋话因为有部分口罩咧系讲到明啊，啲人话咧系重用噶嘛， 嗯嗯， 就扮口罩卖出嚟啦。咁琴日有 啲 artist 都好似买咗类似嘅嘢。 系啦，佢就拍一条片咧，教大家点样分咧。其中一个方法都挺好的，他说除了看看边有没有真的黄了啊之外呢，他说最重要是什么呢？他说摸下那条鼻骨呢，那个钢丝位啊， 有没有被人屈过？ 是啊，因为他说 真的不屈得的，有些东西， 因为他说呢，大家都可以他说你可以自己做个实验呢，他说我哋呢一個鼻梁嗰個鐵線位咧，佢話咧，如果屈過咧，你好難咬翻平滑咧，係冇痕跡嘅。 有啲嘢冇得咁容易咬翻直嘅， 冇得咬翻直嘅，真係。除非你揾到周星馳啦，死都咬翻生，攣都咬翻直。誒，咁佢話咧，大部分都唔得嘅。佢話你摸咧，就好似真係好似眯埋咧喺度摸咧，咦，哇哇哇哇哇，中間凹咗嘅，哇哇，好身材啊，咁樣跟住你就你就會 feel 到噶啦。咁我希望大家梗係唔需要用呢個方法嚟對待我哋每一個救命嘅口罩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正所谓几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同样道理，几新嘅电器产品，例如电视机、冷气机、灯具等等，唔好好保养，都会有变成废铁嘅时候。点先可以延长电器嘅寿命呢？最基本就要遵照说明书嘅指示，定期清洁电器。清洁之前一定要掹咗个插头，又或者关掉电源先啦。安全起见，除咗必要嘅电器以外，离开屋企之前要尽可能熄晒家中唔需要用嘅电器，当然包括电池充电器啦。电器如果长时间都唔用住，就应该关掉电源，唔好淨係用遥控器令到电器进入备用状态就算啦。每部电器嘅四周亦都需要预留足够嘅散热空间，以免电器因为过热而引致火警。如果电器在使用期间出现异常情况，例如发出奇怪的声音、气味，又或者是有过热的迹象等等，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要安排有经验的技师检查和维修。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哎呀，冇咗啊，冇咗啊，八妈就有八巴，有我哋三个八巴喺度， 系啊， 系啦，我都唔想用公同婆啦，系咪先？今日系咩日子啊？ 咩人日？ 冇错，恭喜发财。 系啦，人人生日 发财嘅咩？ 系啊，人人生日咯。 都仲系新蒸头啊，都可以讲恭喜发财。 任何时候都可以恭喜人发财。 系啦，嗱，最老土嗰句就梗系知道人日即系人人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好啦， 生日快乐。 咁点解今日先系人日咧？咁琴日系咩日咧？ 琴日好似系咪每日都有个动物噶？其实 系啦，嗱你又记得 有个动物啊？ 系啊， 哎、 其 实 呢 个 咧，我想讲系同圣经嗰个创世纪系不谋而合噶、 啊，好似啊， 七日创造个世界， 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日就做咩，第二日就做咩， 系啊， 第七日就做人咁样， 系啦、啊啊啊， 其实系一样噶。 咁因为咁样，所以第七日做人就叫做人日啊？ 嗱，佢唔系用圣经嗰度讲嘅 ，sorry， 但系中国嗰、那个中国嗰个神话同你头先讲嘅结论一样嘅、 哦。 第七日咧系人嘅生日， 系啊， 所以就系人日。咁头嗰几日系咩嚟嘅咧？咁样 有啲雞嘅，我記得有一個係 做動物㗎，即係佢就唔係做天做地嗰啲咁樣啦。 冇錯啦，我哋而家咧就翻去咧女娲娘娘嗰個年代啦， 煉石補青天。 係啦，呢個女娲唔係而家人間個女娲啊，千祈唔好撈亂咗啊！我哋自己個女娲娘娘咧。佢就话啦，当佢创世之初咧，因为大家都有呢啲创世传说啦，佢就咧做咗咧七种动物开头，第一日系做咩咧？咁样鸡咧就第一日嘅。 哦， 系、 哎、啊，第一日就做鸡啊， 鸡我真系记得。 系啊，第一日就做鸡啊，做鸡好紧要啊。 系啊， 你鱼虾蟹嗰阵时，你买金钱葫芦鸡， 系啊，等你买条鸡先定蛋先啊嘛，一嚟就，哎，你搭咗只鸡先。 好在你两个讲翻啫，我都笑到咧，真系啦。初一就做鸡， 初一做鸡，好，系啊。 初二就做狗啦。 哦， 系啦，做牛做马做狗， 有冇讲到个原因？点解第一日就要做鸡，第二要做狗咁样咧？我真系想问，我唔知道啊， 好似好辛苦哦。第一日要做鸡，第二日做狗，第二日都要做咁多嘢。 你要创世纪啊嘛，即系你要创造成个天地系 辛 苦噶。 其实理论上应该有啲更加 basic 嘅动物噶嘛，应该做咗其他先。 系咪就系咪女娲娘娘做噶？ 系女娲娘娘做，因为女娲娘娘嗰阵时咧，嗰个传说就系话佢攞啲泥土咧就做唔同嘅形状嘅，系啦，譬如话攞泥土咧，所谓咧即系搣一把泥土，系啦，就做一个公仔咁咧就鸡啊。 赐予佢生命咁样， 系啦嗱，初一就做鸡啦，初二就做狗啦，初三就做羊嘅， 哦、 羊咩咩，初四咧就做猪，初五咧就做牛，初六咧就系马嚟嘅，所以做牛做马就咁样楞埋一齐啦。 哦， 系咁样， 系 我讲嘅， 你顺咗一，顺咗一秒， 好顺啦，真系。 系啊，咁样顺佢好似系跟 size 牌咁样， 系啊， 即系除咗个人之外， 又系，可能开头嗰个泥土咧比较细， 系啊， 鸡、狗、羊、猪、牛、马、人， 系， 系啊，又真系，哦，大马大过人喎， 唔系，即系头六，咁啊人梗系攋系摆到自己最嬲尾， 唔系，人系骑马噶嘛，我哋骑住佢噶嘛， 因为开头即系试啊嘛，你攞嚿泥整嘅时候冇攞咁大嚿先，咪嘥鬼。 好啦，而家 细细地先咯。 系啦，而家呢个一百万题目，今日系初七人日啦。 系， 咁听日系初八啦。 仲有做紧， 仲有一个生日。 做鬼 ？No， 佢系 做鬼啊！ 好有嗰、那个叫做哲学同埋呢个逻辑嘅意味噶，系啱噶。你会听到之后话系，即系你最后一定要有做咗佢，如果唔系前面嗰啲都冇用噶咯。 做其他嘅神， 唔系。 咪即系你话要做咗第八样嘢， 你会觉得咧系啱数嘅，你觉得系啱数嘅，因为如果冇诶呢个方向正确，呢个方向 做树啊，你话 嗰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应该树先， 系啊， 得唔使做土地啦， 嗰个方向正确系谷啊。谷物啊，即系嗰啲咧农作物啊，咁你谂下 好惨啦，等七日先有得 食。系啊，冇错， 谂紧一模一样嘅嘢啊，就 系佢等咗好耐，我冇有食嘢咁样。 系咯，第一日就做鸡，之后七日先有得食嘢。 但系点解我话有呢个哲学意思咧？最重要嘅就摆到最后。你谂下万物之本，初八做谷咧，即系话如果你冇咗谷物嘅话咧，前面嗰啲全部都冇晒噶啦。 系 啊，即系如果嗱，如果我哋计所谓重要性咧，我哋人梗系觉得自己巴闭啲噶嘛，摆到最后噶嘛咁样。咁而家你真系有数得计嘅，呢个谷咧，咪就系万物之本咯。咁所以我哋以前你话古代神话传说咧，话就话好似好迷信，好唔科学咧。但佢都有佢一定嘅邏輯喺裏面。 但我真係覺得有啲唔人道喎，即係頭嗰六日嗰啲，大家都已經好肚餓，啲雞變得好瘦，跟住先。 係啦，冇錯啦， 一出嚟就係見到啲狗啊、羊啊，即係點啊，食未啊？ 好啦，嗱，然後有另外遊戲玩。佢話咧，原來咧呢個初七人日咧，就每個地方咧都會有一啲慶祝啊，或者咧即係應節嘅食物咁樣嘅。但係咧，大家供應咧就有一樣嘢咧，就叫做咧七寶羹系啦，如果四寶系啦，如果四寶飯有四樣嘢嘅話，咁七寶羹就肯定有七樣嘢啦。 係啊 係 啊 係啦， 柴米油鹽醬醋油 唔係嗱， 唔係油啊，柴米油鹽。 我可以咧講嗰七樣食物出嚟先嘅， 又要排次序， 唔使排次序。個遊戲玩法咧就係。呢七样嘢代表咩意头？ 哦，好啊， 系啦，系啦，好容易嘅啫，个七样嘢好普通嘅啫。 你要唔要纸啊？ 我有啊， 系啦，嗱，我先读一次先。 好嚟嚟， 呢七样嘢咧，包括就系咩咧？就系有芹菜啦、大蒜啦、葱啦、 点写啊？ 韭菜啦，唔系就听一听先 OK 嘅。芹菜 系， 大蒜 系， 葱 系， 韭菜 系， 鱼 系， 有肉啦，同埋有米果。即系我谂嗰啲唔知米饼嗰啲 friend 话米果咁样， 即系米字部嗰个果系嘛？ 唔系啊，佢真系米同埋果。 我写晒同音字，我全部错晒， 唔紧要嘅真。 OK， 好啦，都记得嘅， 大家都记得，或者我逐人问都得嘅。点解要食芹菜？ 勤力， 好中，好要啫。大蒜， 计数好啲。 计数好啲，诶， 个人咧，即系冇啲嘢冇咁上心，咩都话，唉，算啦，算啦， 唔系，诶，类似咁样，因为咧佢用咗个谐音 啦，算啦，你都讲埋， 唔系，因为佢话咧，佢话 广阔啲， 佢话佢用嗰、那个同音字咧，就系比较化算啊。 系， 即系比较抵啲啦。 即系睇嘢化啲，我头先嗰个谂 系啊，化唔系而家比较化算啦，即系话抵啲啊，唔系抵啊咁样。 即系咩？祝你悭剑噶嘛？ 唔系，即系佢话你 悭钱， 可能系你可以买到抵嘢啊，或者你会收。 即系唔系祝你多钱、啊，祝你买到抵嘢。 不过比较化算啲啊嘛， 其实应该我要食多啲大蒜啊，咁样成日都俾人呃。 系啊，咁啊， 你抵嘢唔买噶嘛，你专买名贵嘢。 系咯， 俾啊， 系咯，聪 啦，而家跌落个 聪， 聪明， 好韭菜， 够啊咩啊？ 哇，你咩音啊？你真 系韭菜，即系 韭菜。 平时诶咩都诶 长长久久啊， 咁样嗰啲咧，系啦， 长长久久系啱嘅，即系耐久啊，你都要食啦。 好啊，要啊，好啊。 鱼 诶，大鱼大肉可以。 诶，鱼年年有余。 哦，年年有余。 系啦，肉。 丰衣足食， 类似， 系 唔系喎？中富足 都冇 富足啊， 系啊， 咁唔好食肉啦，食豆腐啊，腐竹嗰啲啦， 系啊，嗱，最尾米果啦，我谂米果咧，可能系我哋似嗰只咧，叫做圆碌碌咧，有啲面粉嗰只咧，好似食嗰啲鸡屎果嗰只咁样啊！ 我知你讲咩， 你知唔知边只？ 我头先你话圆碌碌，我哋食过，我食过老婆饼，菠萝包。 佢话咧呢一个有团圆嘅意思，咁啊食呢个系啦，食呢个七宝羹咧，就代表咧呢一年咧就会丰衣足食咧，家庭美满幸福噶啦咁样。 即系呢羹系掉晒啲材料落去一烹嘢。 系啊系啊，将呢七种嘢咧合煮埋成为呢个汤咧，就可以咧，佢话食咗之后咧就可以。去病辟邪啦咁样，咁同埋 辟邪喎， 系啦，同埋今日咧，大家可以咧就互相攞啲黄色嘅金箔纸啊，或者攞啲 耍大家噶嘛， 唔系可以剪啲花咧就送俾对方咧就贴喺个头度啊，装饰啊，辟邪咯， 我都系辟邪， 系啊， 咁邪咩？点解人又先要辟邪咧？嗬， 咪即系咁啊，有人啊嘛， 唔系啊，中国嘅传统其实日日都要辟邪，我哋好多邪要辟噶，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如果咧今日你屋企咧揾到头先嗰七样嘢嘅话咧，煲个汤。我谂啊，好过咧，你攞嚟翻蒸口罩咧，就更加保到你健康多啲噶 吓。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天气相当清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0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519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6升6毫，阿里巴巴200蚊跌1.8，中国平安89.25跌7.5，小米集团11.88系升1.2，盈富基金26.75升1毫，美团点评99.8升2.95，友邦保险78.9升6毫，中国医疗集团3.14升1.04，农业银行3.04升1仙，银河娱乐52.3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73，瑞士法郎8.007，澳元5.216，加元5.883，新西兰元5.035，欧元8.56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1点，升244点。港金现价报14,575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99美元，卖出1,57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次啦，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葵涌段加翠园方向九龙。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来回、元朗公路泥围界恩平方向元朗、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新年祝大家刚柔并重。 我是超 B 啊，我梗系祝大家有超强嘅能耐啦。 我是阿土，梗系祝大家桃花满满啦。 但系最紧要梗系祝大家 合家平安，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嚟咧留言点唱啦，系啦，咁啊，我哋嘅 fax number 就系23396453， 又要提翻我啦，23396453， 系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头先咧，我都唔记得咗补充咧，人日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习俗咧，都系好即系流传好耐噶啦，就我哋要食及底粥啊。 系咩？ 系啊，原来咧， 即系状元嗰及底。 系啊，因为头先咧，我讲嗰个七宝羹咧，佢就话其实可能系即系内地咧或者江南地区咧就会食七宝羹嘅。但如果你话我哋自己广东地区咧，最流行咧就食及底粥咁样咯。 哦， 系啊， 因为状元嘅关系系咪咧就 系、 是、希望个人会好啲。 系啦、啊，即系有高中状元咯咁样。咁、然后咧， 新年都真 系 好忙啊，每日都好似好多嘢要整唔同嘢食、 啊。但我中意咧呢一个人日咧，仲有两个习俗咧系好好做嘅。一个咧佢话原来咧大家人日嘅时候咧就应该度高磅重咧检查下身体，睇下自己身体好唔好。系啦、 啊，度高磅重啊睇唔到自己身体好唔好。 系啊，咁然后另一个咧呢、這个真系啱晒我哋。佢话人日咧，顾名思义，人人生日。所以他说古时候官府不会在人日的时候处决罪犯的、 哦、 是的，家长也不会在这一天教训弟弟，老板都不会在这一天骂下属的、 哦、 据说是这样 的，忍到的吗？ 啊！ 忍到嘅咩？即系话唔闹就唔闹噶啦。 我都系闹啫嘛。唔系，我都系我哋香港嘅情况咧，系调翻转。 点解咧？ 我老细会要求啲即系下属，可唔可以今日唔好闹我，闹小日得唔得？系、 哦、 啦，又唔系官府唔闹人民、哦。可能是人品。好啦，今日闹少你一日啦。係囉。 咩呀 ?suppose 成个新年都应该要好好口又唔闹人咁样㗎嘛。 係呀，但个零舍今日唔准咁样教训佢㗎嘛。 我觉得今年要特别应景喎，因为话晒今日初七啦，礼拜五啦，但譬如法庭嗰啲冇开㗎嘛今日、 哦。 因为今日嗰啲政府嗰啲员工喺屋企工作好多嘢都冇开㗎嘛。 係囉。 所以呢变咗呢即我哋都冇咗个牙本啦。 今日係冇人日啦，真係。係咪要唱返首无人地带内。好啦，当我冇讲过啦，好啦， 读下点唱 啦，大家年代唔同啦 ，Happy Friday 啊，我哋风骚大点唱啊嘛，欢迎大家而家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18723888 ，Fax 嘅号码咧系23396453，网上留言。 无任欢迎。 OK， 好啦，大家开始读点唱。 好，读我呢边先啦，我呢边咧有一啲嘅电话打咗嚟嘅，因为咧我哋都估计咧有几多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打俾我哋嘅。 好， 未必播得晒出街，所以阿 U 好啊，帮我哋咧 mark 低咗咧部分嘅朋友打电话嚟想点唱啲咩啊？首先我呢度有阿强啊，佢就话咧想点。热咖啡俾佢阿妈听， 我以为有点强添。 热咖啡让我将你扯，唔系 哇？呢个你解说下先，你唱错晒啲歌词。 让我将你扯， 唔系完全冇呢五个字啊，为你斟到死啊，系 有一段噶嘛，我咪有一段系咁啊， 佢都会唔会有呢段啊？ 我几肯定冇嘅，呢一段咧系得。呢一段坊間流傳版本係得曾志豪入邊個腦入邊有嘅啫， 我哋 睇住阿姐嗰隻黑絲， 唔係、啊、 你就諗起呢五個字啊？ 我哋以前嗱、no, ，我哋以前嗰啲誒粵語長片係咁噶嘛？你扯我唔扯，你係都唔扯啦嘛？我係都唔扯，走走嘅意思啊嘛， 哦、 即係讓我將你、啊、即係送走咁樣 咯。你自己讓我將你送走，我將你送走離開個直播室咯。我同你講，總之咧，阿強咧就想祝佢媽媽生日快樂嘅。 好啊。佢好有品味喎，揀熱咖啡喎，真係。 可能佢媽媽中意阿 Lisa 姐咧，喂。 一杯浸完又一杯。 其實唔識唱係真係可以唔使唱，我對你一個嚴重嘅警告啊！ 係咪有呢句？好似有啊。 一杯飲過再一杯都唔係斟過，好似 係咩？唔係 啊， 斟完又一杯咩？ 係啊，是但啦。總之即係唔識係唔使唱 嘅。正常係應該講飲嘅，係咁斟做乜嘢？ 唔係，我要用秋姐一句，你識咩啊？你快睇啦！ 邊個秋姐、啊？ 秋姐一句，你識咩、啊？你快睇啦！ 係啊， 人哋有用㗎，可能係斟完可以再斟㗎。 只可以講道理係喺女人嗰度嘅。 冇錯，好啦，繼續。係 跟住咧有 Alisa， 佢話咧三位主持你哋好， 係 今日咧係人日，大家都生日快樂。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希望咧可以借呢个机会去多谢一班前线嘅医护人员。 嗯、 知道咧呢一场疫症开始蔓延扩散咧，其实最辛苦咧就系班医护。 系 希望咧政府可以俾到足够嘅资源佢哋去打呢一场仗。香港人支持你哋，你哋要加油。 好， 真系要大力去支持我哋嘅医护人员。 呢度阿鱼又先几识招呼我， 识搵咗个歌词俾你。 佢话喂有歌唱啊，有歌唱啊。 几时讲嘅？点解听唔到嘅？ 你下次搵埋歌词俾佢。 有 啊 有啊 有 啊，有 埋歌词。 呢个系咧听众改编嘅，好应景嘅。阿 Timmy Lee 啊，佢就话咧，不如大家唱首歌轻松下先啦。嗱，预备咯，音乐起咯，一、二、三， 大佬。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 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嚟啦！你听锣鼓响一片，今年有肺炎。 哎呀！ 听到大众心慌了，依家点算先？医院啊，逼冚咗，苦困无帮助。如若出街遭感染，哪有欢乐年？叮叮叮叮叮，双手切记上清洁，轻轻含含含，口罩要戴，莫感染。叮叮咚咚咚，长年保健，清洁莫此意。哇，咁点唱啊？最尾呢句？ 唔系啊，其实你个音系啱，好想我真系想赞一赞个歌词之前，我赞一赞你先啦。 系咪啊？ 你冇做音喎，头 最尾嗰句点唱？ 虽然唔好听系真嘅。 清洁莫此意，哦，长年保健，清洁莫此意，莫此意。 唔系，系有啲唔啱音嘅。 莫此意， 系啦，但你有进步啊，够啦，但系唱完啦。如果唔系。你繼續拉呢三個字嘅話，你係一世都唔完到噶。 但 係 都苦中作樂啊！佢呢個真係好 出街，唯有機填下詞啦。 好啊好啊，如果你有啲歌詞都可以填俾我哋唱下，幾開心係咪？ 好，呢度咧有 Connie 啊，佢喺澳洲打電話俾我哋啊，佢就話咧好希望啊，同所有風騷嘅聽眾講幾句啊，就話香港嘅疫情可以快啲度過到啦。公公婆婆咧唔好要佢哋再咁辛苦啊，輪口罩啦，人哋年紀又大，而家天氣又凍啊，好容易感染。点噶？政府啊，政府，你哋可唔可以做啲嘢帮下香港人啊？即系你见到啦，澳洲嘅朋友啊，即系当然啦，我谂都本身系香港人嚟嘅，搬咗澳洲度住啫。即系见到我哋香港嘅情况，其实佢哋都好心痛咯。 系啊，系啊。另外呢度有一个咧，都好想读出嘅，因为咧其实佢有啲愤怒啊，即系佢要纠正一啲嘢。 我是愤怒，冇错啊。跟住就 啱啱好似系咪？但系思话咧，三位主持 系 希望你哋一定要读出我嘅留言，因为我收到长辈嘅呢个 message， 长辈图。 话吸万金油可以杀晒体内嘅有害病菌， 咩吸万金油啊？ 将啲万金油吸落个鼻度， 怼啦系啦，怼嚟吸， 唔得噶，唔得噶。 话吸感染咗咧就吸多啲，我收到真系火都嚟。 又唔知道影片嘅来源，又冇科学根据，但系长辈就不停咁样传开去。我已经教咗长辈咧，应该要点样正确咁防止病毒，求下你都帮下手，因为太多不法商人咧喺呢个时势就乱传一啲假消息。 哦， 所以都一定要读出 嘅。议员都有嘅，唔止市民 嘅。系啦，即系好似依家咧，每日咧你一睇新闻咧，就有好多奇形怪状嘅消息传出嚟，有时都唔知道真定假。咁当然有啲太荒诞嘅，你即刻可以归类佢为一个笑话啦。咁但有时真系唔系个个都咁容易分到噶嘛。 系啊， 咁即系自己分到之余咧，都可能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嘅人啊、长辈啊，收啲咩消息。 又或者如果你收到一个消息嘅话，你自己半信半疑咧，第一样嘢就去尝试求证，或者你唔好即刻转载。 系， 你就如果唔系嗰个假新闻咧，你就帮咗嗰啲人就真系不停喺度 fast forward 中咗落个圈套啦。 唔系嗰啲当。是笑一下都 OK 嘅， 系啊，但系对于啲长者，佢哋可能真系会信噶嘛。头先呢位听众都咁讲啦，系咪先？ 即系喂，讲真，收到啲咩个朋友，喂，识咗几廿年噶咯，我身边我可能就信咗噶啦。 你知唔知我呢边收到另一个系点样咧？即系都系点讲咧？你当系搞笑咧，我谂就应该，就算你做咗都唔会有事嘅咁样。佢声称，佢话喺武汉咧有一个道士。发明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消毒方式，他讲到明个道士 饮符水啊， 唔系，佢话据讲病毒咧喺50度以上的高温咧就会自己消灭噶啦，咁样，所以咧佢就话我哋翻到去出门口就用电风扇电热风筒咧就对住自己的口罩同埋面手各吹30秒，可以消毒，口罩可以反复使用，衣服唔使每日洗，亦都可以避免酒精同埋消毒水嘅二次感染。佢话辅助方法咁嘅，喺一个取暖器旁边全身烘焙自己， 烘焙， 坚持少量多饮60度嘅开水。一般性嘅头痛腰痛，可以用电吹风扇嘅方法嚟吹自己。屡试不爽，欢迎试用，高手在民间，转发功德无量。 好人一世平安，系咪呢个时候应该？ 你谂下，佢等于话俾你听，喂，听讲话热咧就可以消到毒噶啦，所以就叫大家咧攞个电风筒咧就吹自己。喂，大佬，嗱，我觉得咧，你话你吹自己个身咧，我唔介意，即系你唔好吹死，即系吹干就得噶啦。吹口罩唔好啦，佢仲要加嗰句，重复使用系可以，你吹咗口罩之后唔得噶。同埋咧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咧？咪洗手间咧，话有个报告咪话咧。如果你洗完手之后咧，你用嗰个暖手机咧，即系吹风机啊，散播病菌嘅机会率都仲大啲噶嘛。 系啊系啊系。 所以咧呢条嗰位道士嘅消息咧，就更加唔可以乱做，因为你吹自己个身就算咯，你吹你个口罩咧，佢有病菌噶嘛。你屋企咁样吹 咧，扬开佢咯，真系。 佢唔单止唔会消毒噶，佢仲会扬开去啊！所以哎呀，呢啲道士嗰啲传言咧， 我有另一个 道 士啫，今日听到嘅时候咧，即系我第一。睇我係信嘅， 咦？大家比一比先，好到你啦，到你啦。 民建聯， 哇！ 嗱，有人就我見到喺網上面就轉載， 佢派口罩係嘛？ 係啦，話有10萬個口罩。嗱，首先我見到咧有佢哋嗰個團嘅標誌嘅， 又有佢兩個乜頭啊？ 係啦，有阿李慧瓊同埋阿蔣議員兩個喺度嘅，跟住就話仲講到明咧，就喺蔣議員嗰個辦事處度就派10萬個口罩， 好勁啊！ 即係其實你咁樣睇嘅話咧，嗰件事其實幾合理嘅喎， 佢個配色咧又靚。靓喎，完全就系文记嗰个配色 ，graphic 系做得好， 又好似佢哋平时出嗰啲 graphic 嗰啲作 风， 冇错。 咁但系自己即系后屘自己喺度谂。哇！有冇咁傻啊？又或者如果係嘅話，應該其他嘅即時新聞啊，爸爸聲出曬嚟啦，其他嗰啲又冇喎，所以我就斷定呢一個係假咯。 後來就係假咯，澄清咗。 係啊，即係你諗下嗰件事就係佢做到個 graphic 好真嘅，大佬。 哦，咁之前都有一個咧，就話你去警署度會有口罩攞咯， 係咪啊？ 係啊，早兩日㗎，跟住警方都嚴正聲明話絕無此事，有新聞造謠咁樣。 係啊，咪即日都有呢啲㗎，琴日都有㗎，有另外一間店，即係有啲網民唔中意嗰間店，咁然之後咧就話啊嗰度有口罩派啊，係 啊，好多添啊嘛，個。 系 啊，艺员嗰个 好惨噶，其实 唔 系，我系觉得咩惨咧？我唔系邓嗰间铺头惨啊，因为佢都小事，你最多话你冇啫。我系邓啲市民惨啊嘛。如果你信咗佢话沙头角嗰度有啊，跟住轰轰轰走佢，吓原来呃人噶，唔系我讲沙田啊，轰轰轰，我讲下少啫，其实哇。嗰啲市民真係俾你玩借㗎，真係。 就算係琴日有一啲市民都玩借咗，就係明明人哋真係有得賣㗎，咁但係人哋都講咗係少量貨㗎啦，但佢哋都去完一度又一度，但最終都撲唔到咯。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8啦，唉，我哋繼續聽你嘅電話留言，亦都可以講下你遇到啲乜嘢嘅謠言困擾下。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 上早已失了踪，上早已失了踪，人离座变播剧情是空洞，变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世情有一风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要，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碎。 当我哋要解决纷争，寻求公义，系咪一定要打官司先得噶？ 超 B 啊，咁又未必噶、哦，特别系涉及歧视嘅个案，有其他解决方法噶。平机会法律服务科除咗处理法律协助申请之外，亦都会向平机会提供内部法律意见同埋支援噶。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听过有方浩文的人话，而家就想听下你的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系咪好靓呢个听？劲咧、 啊， 真系。 系啊，快搵咁啊！ 好中意阿 Chris， 你知唔知啊？佢点都会俾到反 应，系 啊， 系 啊 ，OK 噶，系啊，在后边负责笑咯。 系啊，女嘅阿田，男嘅阿 Chris， 都系我哋可以即刻俾到反应嘅信心嘅来源啦。好，快啲读下点唱先。 唔系，我有一个咧好想读啊，因为佢话点啊早唱歌啊。 好啊， 咁有 taste 啊佢。 系啊，系啊，哇，我个老。老伴就二月份生日，咁啊，另外咧，全香港咧快啲好翻晒，个个身体健康，你哋柜台咧最紧要就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全部工作人员都开开心心。 系 咁啊，其实佢冇讲你想唱咩歌嘅， 我 讲 呢个呢一首就实啱噶啦，一定系。我只想身体健康，梗系要希望大家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人人啊，又咩都顺顺利利嗰啲病菌。我琴日咧，摆个 post 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度嘅时候，我话其实今日欢迎大家诅咒噶。 点解啊？ 诅咒嗰啲病菌佢走啦，大佬啊， 对住啲 病菌要走啊， 对住啲病菌好难嘴佢噶咯，已经 诅咒唔系嘴佢， 真系 坑佢走啊，直情系 好啊， 系 啊， 好呢度跟住有其他嘅点唱嘅，我呢度咧就有阿差欧啊，佢咧就话咧，风骚三宝，首先咧同我哋拜个年先，祝我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身体健康 系啊，身体呢个最紧要，开开心心。佢话咧，其实香港嘅市民咧，同样都要身体健康，希望佢哋咧可以抗菌成功，仲要咧特别多谢前线医护人员，我哋大大力，我哋支持你，真系医护人员，我哋支持你，系 啊， 大家都要努力加油咁话。 系啊，亦都有人咧就关心阿田嘅问题咧，譬如 Josephine 咧，佢都话啦，喂， 田嘅问题 系啊，阿田点啊，身体冇事啊嘛，大家要保重啊，希望大家日日都健康。诶、咁我哋咧唯有都系咁讲啊，阿田咧应该都系属于声沙啦。喉咙痛、声音哑，希望咧佢就即系 一樽药水就搞掂晒啦， 唔系一周搞掂晒，系啦，呢一周过咗啦，佢下周应该会平安翻嚟噶啦 ，OK 噶啦，系啦， 冇事 嘅。星期一佢又，我又希望唔会星期日晚又收到一个 message， 喂，听日咧， 佢唔会噶，佢实好翻，佢约咗我礼拜一打牌啊。所以咧，佢实会好快嘅。 出声啊嘛， 能医百病啊！我想讲嘅 即系先得。 打牌唔出声咧，佢碰嗰阵时候咧冇气势咧，就又争啲噶啦。 咁啊， 系啦，你哋讲咩？ 你话痛啊，系嘛？ 衰啊，真系。好啦，呢度咧有个Evelyn 咧，佢就话啦 ，Evelyn 啊，佢话啦，喂，我系你哋忠实 fans 嚟噶。一唱即合主席咧，记唔记得啊？咁样一唱即合主席。佢话咧 真系 唔记得，佢话恭喜发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咧，开心愉快，继续丰收每一天啊，咁样咯。 系、 哦、好啊，我呢度咧有一个今日咧系我个仔1月31号生日，佢个仔叫卓南，3岁生日，咁啊祝佢身体健康，继续咁精灵活泼，同埋咧都多谢咧阿婆婆一直帮手凑合卓南，等我可以安心翻工。 啊，好 sweet！ 想同佢哋两个讲咧，我真系好爱你哋，多谢你哋读出呢、這个都系算系咧少有系唔关。即系话疫症啊，或者口罩嘅一啲留意，都想读下咁样。 好啊， 呢度咧有烟烟咧嘛，佢就话咧祝你哋人人快乐、身心健康啊。佢就话咧，我好想点唱俾咧有认知障碍嘅妈妈听，因为咧。护养院暂停探访14日、啊， 哎呀，系、 啊，其实即系有好多朋友都真系好受影响，佢就话咧喺度咧祝佢妈妈要身体健康，精神充沛啊！多谢我哋读出，我都好希望啊，你可以快啲可以去探下妈妈，所有病情都解决晒啦。 系啊，我之前有朋友都系住咗好耐医院咧，都系因为突然间公立医院停咗，系咯，我哋话咁冇计啦，你真系好似隔离咗咁样啦。 FaceTime 咯， 系啊，咁啊 ，Dora 咧就话啦，点唱俾香港嘅医护人员支持佢哋。到底祝福咧就要大家平安咁样嘅， 系跟住有一个咧，佢呢个就好长嘅，佢话唔好俾恐慌盖过理智，一盒口罩50个，平均当你一日用3个咧，都用唔到半个月嘅， 系 所以大家咧唔好抢，日手头上有多货啊，分埋俾其他人，我哋唔可以因为恐惧变得自私同埋无知，要团结互助先可以渡过难关，我哋要自救互助先有希望，但系咧又我哋平时点唱咧，好少有 comment 喺啲 comment 度， 系啊系啊， 今日就有啦，喂，其实依家几多人？一人有一盒先， 系啊！ 咁啊，依家啲人一盒都冇，所以 加有 啲人一加一，你真系冇啊？ 冇啊！ 哎呀，大件事！ 不过我隔篱嗰个佢应该听日翻嚟系会攞到一两盒翻嚟，咁就咁话晒有埋工人姐姐都1家3口啊， 系咯、 啊，所以我都唔系好够货啊！ 系啊，系啊，所以有时真系唔好话，诶、哎，够用嘅，其实真系好多人咧，屋企真系唔够嘅。我都识有个朋友咧，佢系话约咗本来话去行山，但系因为咧佢咧个女朋友咧日日都要翻工，然后咧全屋得翻6个口罩啫，佢又惊咧唔留翻。佢就即系用咗句口罩去行山咧，翻唔到工，咁所以就可能决定唔去行山啦。 哎呀，你听日你如果礼拜一都系冇嘅话咧， 我会噶，唔使惊，唔系我哋台长， 我哋带两个蒸炉俾你啊， 吓。 我带两个蒸炉俾你， 唔锡我啊？我真系锡死，我想嘴落嚟。 你 度如果我有病嘅 我想攞两个蒸炉俾你，等你蒸啲嘢食。咁你咧强身健体，就唔系叫你蒸口罩。 多啲留喺屋企。系啦，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有咩留言啊？如果你可能而家都居家工作咧，咁咪打个电话上嚟一齐倾下偈咯。 一阵间见。 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考虑到近日湖北，特别系武汉公民喺海外遇到嘅实际困难，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将佢哋直接接翻武汉。 沙田大围一间药房寻日在社交网站预告今日会有300盒口罩出售。朝早大约8点，店外已经有超过500名市民等候购买口罩，人龙长达3条街。药房在朝早9点开始向排队的市民派筹，每人限购一盒50个的口罩。有成功购买的市民表现高兴，亦都有不少家庭成功买到几盒口罩。有婆婆凌晨4点几到场排队，她说在天气寒冷之下排队，形容冻到心都震。亦都有市民凌晨4点几由屯门搭的士去大围排队，形容为了买口罩非常辛苦和频扑。再有区议会会议因为秘书处以政府特别工作安排为由并没有办公，会议无法在会议室进行。屯門區議會朝早的特別會議因此需要改在會議室前的走廊開會。主席陳樹英重申，只有主席才有權取消會議，會議如期進行。通過撥款100萬元購買外科口罩，免費向區內居民派發。继港大同浸大之后，理大亦都宣布延长停课日期。校方话考虑到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决定暂停面对面授课安排至3月1号。差饷物业估价署话，由于政府部门实施特别上班安排，部分人未能够在限期之前缴付差饷同地租，宣布将最后缴付日期延至下星期三。当日或者之前缴付差饷同埋地租，唔会被征收过期嘅附加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天气相当清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7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527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2，升1.2；阿里巴巴200蚊，跌1.8；中国平安89.2，跌8毫；美团点评99.65，升2.8；盈富基金26.7，升5仙；小米集团11.9，升1.4；友邦保险78.6，升3毫；中国医疗集团2.97，升8.7；农业银行3.04，升1仙。银河娱乐52.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1，加元1.321，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8点，升210点。港金现价报14,575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3美元，卖出1,57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生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有礼貌地打招呼， 打招呼咧系基本嘅礼貌。小朋友，你哋有冇做啊？ 唔使啦，打招呼咁老土 ，say 个 hi 都得啦。睇爹哋妈咪成日都要我叫晒人哋啲名，讲呢样讲嗰样，呢、這个年代其实求其都得啦。 子女咧唔肯开口打招呼，又或者求其讲声喂就当咗系打招呼咧，都好常见噶。不过背后原因有好多，可能系佢哋怕丑啦、害怕，又或者系长辈个样太严肃，令到佢哋咧觉得受威胁，因此咧就唔敢开声。亦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亲戚的关系不是太认识，不是很搞得清楚表姨婆啊、大伯公啊，他们是哪一些家人来的，反应不切，所以就不出声咯。 有时去到那个朋友家都不知道他是哪个，那我又不认得他，咪唔出声咯，点知转头又被阿爸阿妈闹。 其实家长咧，千祈唔好因为小朋友唔出声，觉得佢哋咧缺乏礼貌咧，咁样就去闹佢哋啊。其实直接闹佢哋咧，只会令到佢哋更加惊，而且咧亦都处理唔到件事。不妨咧试下用一啲开心嘅形式去打圆场，例如咧就只系讲一句，佢转头咧就会同大家熟络咗，咁就会叫翻你哋，之后咧先至可以再同子女去检讨，了解翻佢哋嘅感受。咁样嘅形式咧，可能大家都会容易啲接受噶。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到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咦，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点解喺直播室咧，好似越坐越冻咁样？ 我都觉得我手脚冰冷嘅， 我哋要饮红枣水咯，真系 可能要啊！ 但出边嘅气温其实系暖咗嘅，依家已经系18度噶啦噃，相对湿度46%。 不过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啦， 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都生效。 系啊，但系真系坐到寒寒地，哇！好在我今日着咗件超级暖顶住一阵先嚟。 你着咗噶？ 我着咗啊！ 我日日都着嘅，其实 系啊， 仲洗添啊，咁样 换咗啦已经。 好，继续读点唱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呢个咧真系一定要读啊 ！Sally 咧就话咧，好想点唱俾我个细妹啊，素安姑娘听，好似有少少嗰啲古装片嗰啲素安姑娘啊嗰啲咁样。但系佢真系非常之伟大嘅姑娘，佢话咧，佢妹妹咧就系呢个玛丽医院嘅 Dirty Team 嘅成员嚟嘅。近日开始咧就要负责照顾一啲隔离嘅病房。佢话玛丽医院咧冇啲咩生死丑嘅，私家病房嘅姑娘咧都系被逼硬食上墙，医管局嘅制度咧，佢话好唔公平啊，令到佢见到咧佢细妹同埋其他医护人士嘅一个士气都好低落，好大压力，所以咧就希望喺度咧帮佢哋打打气。虽然咧我哋嘅屋企人都好担心啊自己细妹嘅安全啦，不过既然佢决定肩负使命，我哋咧系会支持同埋尊重嘅。佢话细妹咧琴日已经搬咗去另外一个 apartment 度住啦，希望佢好好照顾自己，记住万事小心。我哋屋企人咧等住佢平安翻嚟 ，we are proud of you 啊！佢话你真系好勇敢啊！最后咧就祝福香港早日抗炎成功，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我谂咧真系呢一个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即系系人都有屋企人噶啦，系咪？但系佢呢个时候咧，譬如阿 Sally 个妹妹咧，就决定暂时放低屋企人，将其他嘅病人咧当成佢最亲密嘅战友啊！所以希望咧阿素安姑娘同埋玛丽医院，仲有其他医院嘅医护人员啊，你哋都可以安全平安。安啊吓， 好啊，好，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啊，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啦， 人日快乐 ，Hello，Hello， 你好开心啊，今日可以收到你哋嘅电话，因为今日咧系我正日生日，同埋今日系人日，祝大家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你叫咪咪啊嘛，系咪啊？ 系啊， 我哋都祝你生日快乐啊，咪咪 ，Happy Birthday！ 祝埋头先嗰位姐姐咧，就要青春常驻，工作顺利，唔好俾你哋虾 吓。佢唔会俾我，佢人王嚟噶呢度，系啊，我哋唔够饮虾佢噶。 我而家因为约咗我挚爱嘅亲友咧食饭，但系咧我唔入餐厅住，我惊接收得唔好，所以我企荃湾某个商场对面咧，喺度晒紧太阳，杀紧菌。你哋听得清唔清楚啊？ 好清楚啊！阿 May 啊，咁你点解咧咁悠闲啊？你唔使周围扑口罩咩？ 本人得翻20个，但系都冇办法噶啦。 系咪有冇人攞呢个嚟做生日礼物送俾你啊？咁样 吓系咪噶？你送俾我咩？ 唔系有冇人咁做啊？我哋问。 哦，冇啊，咁唔系嘅，自己够咪算咯。因为出边其实而家出边市面都冇啦。 系。 睇紧啲朋友去旅行，可唔可以帮手扑啲翻嚟咯？ 都问 噶啦。即系有需要嘅，而家每人最好就系做好自己个防御措施先，唔好令到自己病。希望唔好令到香港医护人员再有咁重嘅负担。 系啊，好听啊！你讲嘢又啱听啊，中意你啊，咪 系啊， 梗系啦。我哋系真香港人嚟噶嘛？ 系啊，但系咧，琴日因为咧，可能大家都好注重自己健康咧，我就话咧，去到超市度咧，嗰个货架啊，药柜嗰个货架咧， 系 扫晒啊！ 我今日朋友身边， 但系有个问题，因为我哋唔好净系睇片面，有时有啲嘢系双向。点解你觉得人哋抢啲食物？其实有时你谂深一层，有啲家长因为有大人有小朋友，就算我哋唔食，小朋友都要食。 系啊， 同埋佢哋一日里面出去扫货，扫定几日送。可以唔使日日出去用一個口罩，咪可以慳翻咯。 所以咪就係大家都知點解要掃貨咯。但我話咧，連藥品都掃曬啊，即係我話咧嗰啲咩頭痛藥啊、止咳啊嗰啲咧， 掃咗先啊， 係 啦。 可能大家就 豪仔，其實我都係你嘅街坊嚟㗎，我都係住深圳一帶嘅。 係啊， 你知道屈臣氏發生咩事啦？ 係啊，我尋日都話咯，排到去到差唔多去到碼頭咁滯啦，已經。係 啊 係 啊，200多人啊，即係我都有諗過落去，但係見到我都唔落車啦，我寧願出去荃灣買定啲餸，可以幾日唔使出間攤。戴翻啲口罩咯， 系啊，冇计啊，你200几个你点排先得噶，真系。 嗱，咁今日 都呼吁翻啦，希望每人如果自己有嘅，就自己手上再带多一个喺身边，因为有啲公公婆婆唔识网上去订口罩或者去抢嘅，咁真系见到佢哋有需要，俾一个佢哋咯。 哇！你真係大愛無私，同埋我覺得係做得啱啊，因為有啲人真係已經咁做緊啦。 因為佢哋個抵抗力同免疫能力比我哋呢啲即係中女嚟講係弱啲噶嘛。咁幫下佢，你送一個祝福俾佢哋啫，係咪先？ 係啊，靚啊！雖然咩而家我哋隔住電話見唔到你個樣啊，但係聽到你咁樣講，加埋你所有嗰啲元素，靚爆啊！你今日 你個靚係喺個身體度射出嚟嘅，我會話 唔係曾經啊，你而家都靚緊啊，靚型啊，ing form 啊，你而家現在進行式啊。 咁今日生日啦，有冇啲乜嘢特别庆祝嘅活动，定系都哎呀唔谂住啦咁啊？ 饭都要食嘅，而家就同我家姐、我老公、我挚爱嘅亲友一齐食饭，夜晚又系同我啲亲戚食饭，都要见面噶嘛，冇办法就用尽个口罩啦。 你哋饮茶定系食其他餐啊？ 而家食西班牙菜，今晚就食呢个打边炉。 哇！打边炉， 你要强壮咗个身体，你先可以抵抗到啲病菌噶嘛。 认同，心情愉快都好重要。 系啊，谂住如果你去茶楼， 系啊，所以一定要有正能量咯。你过去呢一两年，我谂每一个香港人会开心咯，除咗有啲人啦吓。 系。 咁自己真系要发放正能量。我都曾经想喊嘅，但系喊嚟做咩咧？日子你都要过噶啦，系咪先？ 冇啊！而家你喊咧，就整湿咗个口罩就嘥咗啦。冇喊啊！冇喊。 同埋你喊，你即系输咗噶啦，唔好俾嗰啲奸人当道噶啦。 系啊 ，OK， 好啦，多谢你咩咩，祝你生日快乐， 加油， 加油，拜拜。 哇！呢个正啊，呢个头炮响得好。 我真系咁话， 系啊， 我起鸡皮啊！ 又要讲嗰句啦，真系住我哋嗰一带人杰地灵， 系咪啊？ 必属佳品真。 因为咩咩，所以我话你啱 好。好啦，多谢你。再听到我听众电话，呢个系阿咪啊， 阿咪你好， 系啦，系咯，我哋跟拼音噶嘛，阿咪， 系啊，你好啊， 你好， 系啊，多谢你接到我电话， 系啊，你好，你好， 新年快乐， 好开心啊，我想点唱我老爷，咁佢叫爷爷嘅，佢因为琴日生日咧，本来咧啲屋企人同佢庆祝嘅，因为啲疫症咧。就冇同佢慶祝，佢好似唔係咁開心。今日希望佢開心啲啦，等佢過咗去之後啲疫症就同佢慶祝。同埋呢我點唱俾我個女2月3日生日。祝佢身體健康啦，工作順利啦。係。 咁你哋而家個生日仲會唔會2月3日個生日仲搞唔搞啊？你估？ 系我个女话咧，等嗰啲疫情过啲先至搞，一齐 同爷爷一齐搞， 同佢爹哋搞。 哦，都好。 系啦，咁样就我希望啲疫症快啲离开。 系快走啊！ 系啊，快啲走啦！ 系啊，冇人留你啊，走啊，咁样啊。 唔系咁，如果爷爷唔开心嘅，我哋咪用第二啲方法同佢庆祝咯，打个电话啊，唱只歌啊， 系啊，唱只生日歌俾佢听啦。 爷爷叫咩名啊？ 系。 爷爷， 爷爷就叫爷爷啊？ 系啊，佢叫人会叫佢做爷爷。 我哋即齐唱只爷爷生日歌。 好， 系啊，唱只爷爷生日歌俾你听啦，身体健康。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爷爷，庆贺你生辰快乐， 爷爷。 我再唱黎明嘅哦耶，哦耶，哦耶耶。 或者黎明另一首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 好多谢，好多谢你哋啊！ 越爷越有机得唔得？ 越爷越有机， 你哋 多谢你做真。Okay, 希望爺爺就算咧，其實我諗大家都會明噶啦，即係這個情況的關係咧，好多嘅活動都取消，爺爺會明白嘅。 係啦，好唔好啊？ 係係啊，等佢開心啲啦。 好啦，拜 拜。其實應該是唱嗰隻健康歌先啱喎。 做上串 腰。係咯，因為阿范曉軒係同埋爺爺一齊噶嘛，爺爺不是這樣做的，哎呀，乖乖孫，你怎麼做的？就喐啦，開始咁樣。 佢唔明 白。OK， 好啦，我哋繼續啦，係啦，讀點唱，讀 點唱啊 ，Chris， 你 讀點唱係啊， 讀點唱最開心啊，跟住呢度咧就有 Agnes 啊，佢話咧奉 show 快活人三位主持人各位好， 嗯， 首先咧要祝福全世界嘅人民身體健康， 係 百毒不侵， 好 肺炎早啲消除， 係 第二件事咧就係祝賀老公嘅哥哥 Danny 個女，老公嘅哥哥 個女，係咯， 係啦。 即系佢嘅伯父个女， 我唔够胆噏呢啲啊，通常都错噶我 一定错，所以我 系嗰啲咩唐表姐、唐姐， 佢都错，系以为大声就啱嘅， 啱 嘅 系啊。 个女阿嘉欣 Olivia， 哇，中文哇，仲有法籍老公阿 Max， 唔知阿 Max 嘅法文系点讲咧？ 阿 Max 啊， 咁样嗰啲，再年初一生咗一个混血嘅 BB 女，嗰个名叫 Lucy 啦， 佢有七磅重，好靓女，祝 BB 咧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孝顺父母，真系相喜临门啦！因为上年咧10月28日咧，佢嘅大女阿 Janetta Matthew 咧结婚之喜。未夠一個月咧，就輪到侄女生 B 啦。 係， 好多人名啱啱讀咗。第三件事咧，就係祝福香港嘅醫生啦、護士界別咧，俾心機，自己要保護到自己身體健康。我哋全港支持你，疫症好快消失。 走啊走啊走啊！ 系啊，呢度有个咧，阿 Felicity 啊，系咪啊 ？Felicity 捞咧，佢就话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有口罩多嘅朋友咧，记住啊，要唔好吝啬咧，分享俾有需要嘅人。佢话咧，琴日公司嘅清洁姐姐咧就话啦，一家三口得几个口罩，佢平时就有带两三个多出街嘅，所以即时俾咗两个佢。佢话呢个时候咧最需要就彼此嘅关爱，香港人自求多福，好人一生平安啊！ 系啊 ，Venus 咧呢度仲话咧祝大家身体健康，龙马精神，人日快乐。尤其系你啊，豪仔，佢叫你要保重身体，但系帮你改咗个名字， 叫咩名字啊？ 你真系想听？ 好啊， 因为尤其系咸湿豪，你要保重身体啊！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但系佢跟住又有嘢错嘅喎， 系咩啊？ 叫你咧保重身体。最紧要学下美女田 哦，美女田哦， 系啦，但美女田而家病咗， 唔系，所以你听得出噶，阿田都系美女啦，我竟然系咸湿，咁所以其实佢伤害号咧都系夸咗少少嘅，即系讲多咗嘅，系， 但我系正常嘅，佢仲祝我咧再攞男主角，系啊，但呢啲咩都 夸咗咯， 系啊， 因为佢下一年系角逐女主角噶啦， 系啊，最紧要系咩啊？梗系身体健康啦，多谢阿 Venus 你嘅留言啊， 系啊，好呢度咧亦都阿 Pauline 咧就问田田好翻未啊，翻噶啦，因为佢就要打牌噶啦，痴咧就话啦，点唱俾屋企人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咧，就新年快乐嘅。 系好，跟住呢有 Mimi 啊，又系啊呢个M 字头嘅系列啊。 好， 大家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啊，甜甜快啲好翻。我想你哋咧帮一班驼紧 B 嘅妈妈打气， 系啊系啊， 因为依家咧生 B 咧又唔俾探病啦，又唔可以陪产啦，大家要加油顶。 同埋其实就算系咧未到生嗰阵时，只需要知道自己而家系怀孕嘅话咧， 身体紧张啊， 佢哋个担心真系会好大，我又唔够胆出。 佢嘅预产期系三月啊，佢话希望尽快冇事。如果唔系咧，佢哋好惊之余咧，佢惊出世个 B B 都会有啲咩事，佢都好惊。 唔会 嘅， 唔会 嘅， 新生婴儿百病不侵，天神呵护，诸家平安。 伟大妈咪亦都系百毒不侵嘅， 冇错冇错， 系咪？所以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担心。 最紧要攞多两个蒸炉喺隔篱就 O K 嘅。好啦，听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 肥姨。 唔系你好啊，肥姨。 系啊， 肥 姨 你好， 身体健康。 系啊， 你 好 啊，肥姨。 市民全部都健康， 好啊， 啲医护人员加油。 系啊， 我想点唱啲俾啲医护人员听。 好啊，好啊，好啊。 等佢加俾心机啲加油，唔使惊嘅。香港嘅市民系支持佢嘅。 系。 同埋我啲有个表妹都喺医院做嘅，所以叫佢加油，唔使惊。 嗯。 我哋都会支持佢，佢妈妈都会。 都担心佢嘅。今朝我打电话俾佢，佢系担心个女嘅。 梗系 啦，唔使惊嘅。你总之护掂自己嘅身体，唔好俾佢担心你就得噶啦。佢个女而家仲喺医院当紧职。 系有冇话佢个女系边个科目咁样噶？即系 佢系佢应该系做放射员嘅，但系而家都要翻噶啦，都要。 系，即可能 都要当值嘅。 咁大家都明嘅，你入到医院咧，其实就冇话边一个咧会系可以安全嘅啦。咁样，大家都会有一定风险嘅。咁样 系啊，仲有啲人咧，即系啲口罩够就唔好去扑住啦。即系用得几耐就撑几耐啦。但系有啲人我听有啲人屋企有几盒都仲要去扑，咁我觉得嗰啲人就唔系几好咯。 你有冇呢个问题啊？ 我唔出街咯，所以都好少用口罩，我都系得几个口罩，所以我尽量唔出街。 咁你买齐送未啊？ 我琴日买咗成个礼拜噶啦。 O、okay、 K， 买啲干。 你见到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超市都俾人哋送晒啲嘢？即系好似阿肥姨咁样，你真系要成家人要食饭噶嘛？咁你就一定买定啲餸咯，成个礼拜咯， 或者一环扣一环咯。咁你唔够口罩咯，咪唯有一次出街买晒啲嘢咯，扫晒啲货咯。 我都系买咗几罐。罐头嘅啫，超市就我哋超市就好啲，都有嘢嘛，都系罐头都系少啲，但系都冇抢到一空咯。 系啊，明白。我琴日落袋都杯面都唔见咁一半啦，已经系、okay、真系。 面我哋嘅长期都有喺度嘅，所以我都冇落去麦点抢。 系啊，所以唔使太担心啊，唔使太担心。唯有我哋谂向好嗰边谂咯，佢话有3200万个短期会 就会有噶啦。 系啊， 我哋信佢， 信多佢一次咯，系咪、 啊？ 唯有啦，系咪？ 系啊，希望你小心。 你都小心啲啊，肥姨， 好嘛？ 所有个老人家都小心噶啦、 啊， 我都叫啲老人家唔好出街咯、 啊， 自己都唔出街咯，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叫阿陶仔唱咗正话嗰首歌，佢自作嗰首歌好好听。 嗰、哦那个系听众，嗰、那个系听众写嚟噶。 唱几句俾肥姨听，唱多几句俾肥姨听。 系、哎、我同你唱呢首啦， 添 系啊，点俾 双手切记想清洁，口罩要戴，莫感染，长年保健。听见莫似言， 听见莫似言， 莫似言， 够啦够啦，肥姨，我哋氹到你够，唔系其他店就会投诉噶啦。 好啦 好啦好啦， 多谢你哋， 身体健康啊，肥姨， 拜 拜 拜拜。 Monkey Business 啊，喂，你讲下嗰啲 pet 咧，真系要讲一句啊！大陆咧突然间传咧就话咩宠物可能有机会感染肺炎啦、 哦 啊，搞到啊有啲人就话弃养啊，甚至掟晒出街咧，有好多人都话喂。 冇證據顯示，可唔可以亂噏啊？ 但你知唔知我同樣有睇到另外一單新聞咧，就係、是、都係內地啊，話貓可以抗炎 啊！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你諗下啦， 即刻驚咗， 一係就唔要，一、 哦、 係就攬住 嚟養， 都係喺同一個地方。你諗下啦，其實兩個都係假新聞嚟㗎、 哦， 大佬。 你話養佢可以抗炎啫，唔係我幾驚係話。 係啊，養即係養 養啫，我話我幾驚下一步嗰個咧。 棄養又有，叫人養又有，但你諗下，如果呢一刻佢本身唔想養，佢養咗嘅話，下一刻都可能。 咁疫情走咁点算真系，唉，唔好咁啦吓。好啦，继续听埋听众电话啦。Hello Candy，Hello Candy， 系 Hello, 你好 Hello, ，Candy， 你好，祝你哋平安健康，三个都生日快乐。 好啊， 多谢 你 Candy， 身体健康。 系啊，你点啊？你状况好唔好啊？ OK 啦，因为我都系退休人士，我喺屋照顾妈妈，咁我哋唔出街，咁咪唔好出去同人抢口罩咯。 哇！即系呢排全部都变宅男宅女，咁你嗰啲你嗰啲战略物资咧储备成点啊？ 冇乜噶，因为我唔去街，咪唔使去同人抢俾有需要嘅人咯。 咁你都要食噶， 系咯？我哋 讲紧 食咯。 我食嗰啲啊，过年前之前啊，买定咗喺度都未食得晒。 哇！你嗰阵时买咗好多嘢，真系杂年。 我哋嗰啲咩年糕啊，嗰啲咧，即系都 嗰啲都几抵。 嗰啲少咯，佢老人家唔系点食，惊食滞咗，都嗰啲比较少买。 系系 系系啊！我啊祝你哋嗰个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啊！ 你都系啊 ，Candy。 好啊， 最紧要健康、快乐、安全。 你同妈妈都要保重身体。咁咪呢排咧，天气都冻啊。 身体咧唔好令啲医务人员咧个个辛苦啊！ 系啊， 见唔到佢哋自己屋企人， 佢哋已经好惨噶啦嘛，因为 系啊， 系、啊， 所以我好好想我哋个个快啲平平安安啊！ 嗯， 知道， 明白嘅 ，Candy， 你 系 阿黄耀祖， 咩啊？ 我有个你唔好介意个问题，我话俾你听。你爸爸咧 ，uncle 啊，永安把声好后生啊，同你好似两兄弟咁嘅声。 我点会介意啊？我爸爸听到不知几开心，两封利是俾你啦，我代。 都唔似嘅，同你好似两兄弟咁啊把声。 佢叫你唔好介意，佢话点解你把声老过你阿爸 啊？哦，可能系你个 兄弟，系你系个哥啊。 多谢我帮你话俾我爸爸知，我其实我自己都好感恩啊。佢唔单止把声健康，佢嘅谂法同埋佢嘅身体都几健康。 好难得，好好啊呢 样。所以我已经好开心，好满足。 系啊，所以你其实咧见到 把声咁靓嘅， 系啊，一个仔都咁靓咯。 系啊， 遗传噶嘛。 系咯，两封利是， 个个都有利是啦。 真系， 你三个靓仔都好靓。 哎呀， 多谢我唔怕利是啊，今年大。 我好中意听你讲你两个仔啊，好得意。 系啊，多封利是，多封利是。 得啦，够啦，你陪伴陪伴我哋，我听下个电话啦。 好啦好啦，多谢你。 你 哋 个个合家平安啊！ 你都系啊 ，Candy， 多谢晒。 哎呀，真好啊！如果揀呢啲電話真 係 好啊！ 係啊，佢 scan 過㗎。 呢啲叫咩？大力吹捧、客觀分析。 我個封開工利是俾得抵啊！俾阿宇個封， 好似過年去飲茶。 我哋係好要盲目嗰啲崇拜嗰啲嘅感覺 啊 ！Irene 咧就話啦：三位你哋好啊！佢話而家疫情咧都真係比較嚴重啲。咁咧，佢话因为宿舍都好紧张啊，咁啊叫佢哋咧要戴口罩，翻宿舍留都要清洁口罩，供不应求。佢呢个宿舍唔知讲紧佢系员工宿舍啊，定系咩咧？ 大学宿舍啊， 系咯，但系大学都唔翻学啦，而家好多封咗啦。 我呢度有一扎朋友嘅 Benny 啦、Julia 啦、Ted 啦、Joycelyn 啦、Dawson 啦、Ida 等等咧，其实都系想香港人加油，医护加油啊咁样嘅。 哦，跟住呢度仲有咧，又系向 Ruby 啊，咁多位主持大家好。今日咧就系佢嘅新历同埋旧历生日，佢话 Happy Birthday， 十八年一遇，但冇记错，好似系十九年先会 overlap 一次， 好似系十九啊， 系啊，十九 讲过噶嗰次， 系啊，今年咧只可以留喺家休息，咁啊祝福自己同埋香港人身体健康啦，美丽健康啦，心境开朗啦，咁 系啊，呢度咧 Sam Out 咧就话你要祝咧好多人生日嘅，二月一号咧就有权哥生日快乐啦，二月三号就系肥斌啦，咁然后咧就过几日咧就系阿黎妈咧黎少珍啊，七十八岁生。快乐啦！四兄弟姊妹永远咁爱你噶，亦都系二月咧，祝所有识嘅朋友咧都要健健康康嘅咁样。咁啊，朱古力都系祝我哋身体健康咯。 喺呢度咧，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但系亦都要多谢多一位朋友啊，多谢晒你啊，梁建聪嘅 Chris， 多谢， 系啊， 好嘢。 stand by 定 ，stand by 定啊，而家每朝都 stand by 定啊， 我哋随时都会病嘅， 大家嚟先，我哋随时翻 你 翻嚟玩啦。 身体健康啊，吓， 好啦， 我哋 再见， 拜拜。 拜拜